表示將會在金剛山和開城工業區部署兵力，以及在邊境地區實施軍演。北韓又拒絕南韓總統文在寅要求向北韓派遣特使團的建議，表示堅決不接受。北韓表示，南北韓的共同聯絡辦事處一直被視為2018年4月歷史性板門店南北韓首腦會談的成果，但是因為南韓當局處事不力，如今變成一片廢墟。北韓將會注視南韓當局的態度，根據今後的行事處理方式，決定連續性對敵行動措施的力度和實行時期。又指在現時的敏感時期，南韓當局無恥魯莽的態度和對應，將會引發北韓更強硬的報復計劃。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副熱帶高壓脊正是覆蓋中國東南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359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28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9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2，升4毫；山东黄金21.25，跌8毫；中芯国际21.85，升5.5毫；美团点评173.9，升1.9；阿里巴巴216.6，升3.4；小米集团12.56，跌3.4；中国平安79.2，跌6毫；粤文集团49.7，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33，瑞士法郎8.147，澳元5.325，加元5.72。新西兰元4.996，欧元8.732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07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5,97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87美元，卖出1,72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啦，就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伟伦中心一期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葵荣路噶。咁另外入荃湾方向啦，都系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但系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天桥去返启祥道方向车多的，所以影响到龙翔道挤塞。另外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秀明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秀峰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海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少少，排到去城市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是慢车，排到欣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今集嘉宾有黄天怡。 我哋问咗究竟佢老公有啲乜嘢吸引到佢？ 呢、這个都系佢吸引我嘅其中一笪地方嚟嘅，我觉得。 仲有想做一个乜嘢嘅电台节目？ 讲电台做一个新嘅节目咧， 仲有 咩住先？喂，佢好似乜都冇讲、啊。 吓、啊，想知天怡有啲乜嘢心情分享？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福寿快活人》。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Let's shake！ 支持生下嘅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你咪骚动音乐嘅 Eric， 我系严琼啊！你觉得咧，爸爸有啲咩咁叻啊？ 天下嘅爸爸都好叻噶，个个都话自己系专家，乜嘢都识噶嘛。但系有样嘢咧，佢哋就唔系咁擅长啦，就系、是、身体接触。所以今个父亲节咧，试下唔好净系讲爸爸我爱你啊，而系俾个拥抱佢，融化佢钢铁一般嘅外表啊！ 好啊！ Yeah！ 我们儿童这一家，祝你父亲节快乐！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胡女，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话今日你两个咧，完全系好天气嘅颜色啊。 系啊， 你两个 blue 蓝天白云啊 ，very good 啊。 不过话可能今日都会有几阵骤雨喎。 哦，系 啦， 我 而家系噶啦， 都唔系完全。 哇，琴日啦，六点几，我走冇问题。六点几嗰阵时咧，港岛区嗰阵雨大到不得了。 系啊， 但可能就系因为呢一个嘅效应啊。 冇错， 好多朋友都影到好靓嘅彩虹。 我都有啊， 你都有啊。 系啊，好得意喎。原来就算去到新界区啊， 我见到有朋友咧喺深井度影到成个咧、啊，我由头到尾净 圆啊！佢琴日有几个彩虹啊嘛。 佢有 雙拱紅啦，即係我自己作個名咧，唔知佢雙拱橋定咩咧，又有個圓紅咯。 係一條橋嚟嘅， 係啊係啊， 唔止啊，因為咧平時我哋畫畫咧， 成個摩天輪咁㗎， 係啦，平時係半圓形咁嘅啫嘛，已經算好長㗎啦嘛。佢嗰個咧係差唔多有成個感覺有270度咁樣 嘅，有啊。如果咁嘅話咧，我哋各區都見到嘅，因為咧我琴日我就喺港島區嗰度，我咧喺邊處見到 IFC 裏邊， 係， 仲要咧嗰個場面好搞笑嘅，我喺 IFC 度咧，咁因為琴日佢有。 啲喺度唱歌啦。咁我本来系拍佢哋嘅，咁好平静嘅，突然间咧系见到有一班人咧突然间冲向嗰个 FC 嘅玻璃窗口嗰个位度， 就唱第二首歌 啦。但系冇人讲咩事啊嘛，咁咧我哋就好惊啦。喺嗰一秒，你以为咧有啲好大嘅事发生嘛？咁你讲唔讲啊嘛？咁啊嗱嗱咁咧，裙拉裤咧，悠住条裤就冲过去啦。心里边十五十六，啊点知去到咧系真系笑咗出嚟啊！因为咧，原来个个都话。彩虹啊，彩虹啊， 好靓啊！ 全部系涌去影彩虹周年咧，嗰啲 Secure 哥哥咧，你见到佢样都好无奈，佢就话唔好逼啊，唔好逼啊，唔好逼啊咁样啦。但系大家全部拥晒个窗度咧，就 系 影彩虹咯。 系，但 系 真 系 好 靓、啊， 好大同埋好艳添啊！ 冇错冇错。 因为过往咧， 我又冇谂过形容彩虹系好大、好靓同好艳，但我又觉得你形容得好啱。 形容得 好 好、啊、喎， 因 为 嗰个大湾嗰条拱桥即系 湾个大湾区啊， 系啦，真系佢好犀利啦，嗰个 大 湾区系啦。 可以咁樣講， 我話佢彎個大灣區啫嘛， 同埋你 係最彎嘅， 犀利啊！雙彩虹啊，嗰個叫做。 即係有陣時咧，彩虹咧係你真係咧係企一個角度睇到，跟住另一個角度咧，可能又爭啲咁樣噶嘛。 係啊， 而家係盡現眼前，又彎又靚又大。 又現，仲要咧誒，同埋嗰個 view 咧係起碼喺IFC 個位望出去咧，係佢就喺嗰個摩天輪隔離。 嗯， 哇！張相幾靚啊！ 我見到咧有一張相，有朋友咧擺咗上網嘅時候咧，佢好似咧入半条彩虹咧，食入咗去个摩天轮入 摩天轮，摩天轮里边 系 入 去到咁啊！即系嗰个画面咧，都真系好靓啊！ 系啊，嗱，但系琴日咧就跟住深井系啦， 深井好靓。 因为我老婆琴日出咗去外边之后咧，翻到嚟屋企咧，佢话佢喺巴士度见到，跟住即刻影，然后又叫我仔睇咧，跟住我话冇理由咁啊，唔系港岛区嗰边先望到咩？即系我约个距离，原来真系新界区嘅朋友， 系同一条嚟嘅咧，系嘛？ 同一条 系啊，即系一定系同一条嚟。 咁佢多角度噶嘛？ 多角度噶嘛， 其實咧 九龍睇到你，香港睇到噶嘛， 成世仔咧同彩虹都無緣 啊！我起碼見過有兩三次， 我一次都未見過。 對，不過 咧而家都係睇相啊。 係啊，現所以我唔知即係點樣為之見定唔見啊！ 真 係 嘅，有啲咧 唔覺啊， 有啲似係好似以前睇流星雨嗰啲咁樣咧，見唔見到啊？哇，見唔到啊！誒，你望喺嗰度，你就自己呃自己啦，啱啦，見到啦。彩虹真係唔同喎，我對上一次咧唔係琴日啦，再對上一次咧，我諗都好多年前啦，我諗有七八年前咧，尖沙咀， 係 嗰陣時就係喺太空館附近咧，因為一定係嗰啲天氣噶啦，落完雨濕濕立立，咁然後咧就雨後陽光， 又好熱咁樣，係 啦，咁跟住又係見到彩虹咧，同埋咧係好得意嘅，成條街啲人咧，我對上喺尖沙咀見嗰次咧， 個個都抬頭， 個個都抬頭睇㗎，然後就喺度望，係咁喺度影咁樣咯，咁啊琴日又係啦，有呢個雙拱橋出現之後咧。又嚟呢个科普小知识啦！ 哦，好啊，系啦，彩虹点解会有喺你会大家见到彩虹？ 佢有两条彩虹啦， 系 咪、 哦？ 但你有冇留意啲相咧？点解一条光啲，一条暗啲？嗱，我俾你可能阿祖而家佢未望到咧，嗱、 哦， 系咁、啊、样噶、 哦， 一条光啲，一条暗少少噶，点解咧？ 唔系同个相机个问题、啊， 唔系同个相机有关。 因为太阳嘅照射之下个角度问题咧。 啊，好嘢、啊，肥妹仔，我哋真系唔使留翻喺停课不停学、啊。佢話同呢個咧陽光咧又唔同嘅波長嘅光組成啦。佢話咧，所以我而家講嘅嘢咧，其實我自己係唔識㗎。 啊 okay, 你當我鬼上身咧，噏出嚟咧，佢話好啦，當大氣有水滴嘅時候咧，太陽光線就先俾水滴折射，然後咧就喺水滴裏面反射再折射。 嗯， 首先你明唔明射咗几多次啊？ 我知道 射啊 射 啊射他吧，系啦呢度折射咗三次。 咁啊，好似就块镜咁啦，意思 啊系啦，你呢、這个哦、啊，你补充得好好、啊、喎，呢、這个，我开始发觉其实桂花田应该系爱因斯坦啲 friend 嚟嘅，你真系犀利。 我埋藏心底里面有一种呢啲咁嘅， 你 我 净见 到 因为 你 个 头似啫，你个发型似啫，见到个智慧都一 样。佢 OK 喎，佢解得几好喎，我觉得。所以佢话咧，由水滴内反射再折射，就变咗彩虹，仲要有个名个叫做。 系 主红， 主红、哦、 即系主人个主，命 系 啦， 主要嘅彩虹 系啦， 咁嘅意思。 咁然后咧， 反射咗隔篱嗰条啊嘛。 啊，呢个第一条啫， 系咯。 咁然后佢话咧， 即系主红就系第一条咁咯。 佢话当 明显啲， 明显啲 一 条。佢话当光线喺水滴里边反射两次，即 系 好似我哋玩嗰个弹珠机，又或者阿祖成日打台波，笃笃撞两次墙咧， 系 佢就会变成咗。霓啦， 系啦， 即系我哋话霓虹光管个霓啦，咁咧佢就话呢个霓咧就第二道彩虹啦， 呢个就系条主彩虹嗰度反射出嚟嘅， 系啦， 因为佢系佢嘅影嚟嘅。 咁佢话咧霓咧光线就顾名思义就梗系霓啲噶啦， 系，但有霓又有机会见到啲咯， 就散啲。佢话原来就散啲，所以咧就比较难望到。咁咧佢话咧主嗰条红咧。 就真係睇得比較清晰啲嘅咁樣。 係啊， 哇！所以琴日咧，大家好開心咧。 我見到有啲咧，佢又黐埋個海度咧，佢直情好似有個大圓喺度 咧。係，呢個咪係我哋頭先講嘅深井嗰條咯。 唔係嘅，天文係係係天文台佢影出嚟咧，就真係影到一張咁樣咯，成個圓拱橋咧。 我哋喺度講嘅時候咧，我已經收到我自己一位嘅朋友咧 ，Margaret 咧，佢咧有聽我哋節目咧，佢掉咗好多，佢即係可能都係收到唔同朋友嘅相啦。 都係呢張， 唔止呢一張啊。佢係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呢一個應該係灣仔區，又係點樣咧？呢個咧就係銅鑼灣區嗰邊係點？不如我哋都呼籲下，即係如果我哋嘅聽眾們，琴日我最想收到一啲咧，就係你哋係第一手自己影到嘅話咧，加兩隻字同我哋形容下， 係啊，呢邊區同埋邊區嘅角度， 你點啊？咁樣咧，擺上我哋風騷嘅面書度，同我哋分享下。 係啊，咁點解琴日大家咁高興咧？我覺得咧，即係好多好多原因嘅，可能咧係你覺得啊，即係見到個天文奇景本身覺得好難得啦，可能有啲人覺得話：哎呀，落完雨之後咧，終於見到啲開心嘅嘢啦。 唔係，同埋你會覺得彩虹好似俾有希望你。 希望係啊，咁可能呢一年裏邊咧， 感覺嚟嘅。 我哋要啲係小確幸嘅啫嘛，少少天文現象咧，大家個心願覺得話：哎呀，希望咧，我哋成個香港都會有雨後陽光，哇，有個彩虹，最緊要咩啊？圓拱啊，好圓滿啊。 Way up high, there's a land that I heard of once in a long lullaby.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skies are.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Wait above the chimney top That's where you'll find m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今集嘉宾有黄天怡。 我哋问咗究竟佢老公有啲乜嘢吸引到佢？ 呢个都系佢吸引我嘅其中一笪地方嚟嘅，我觉得。 仲有想做一个乜嘢嘅电台节目？ 讲电台做一个新嘅节目咧。 仲有 咩住先？喂，佢好似乜都冇讲、啊。 吓、啊，想知天怡有啲乜嘢心情分享？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冇错啦，我哋都要呼吁下啦，因为我哋咧又要呢条片有得睇，唔系，哎呀，条片我未摆啊，一阵间摆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就系讲紧啊，点解有两次啊？阿天怡嘅宣传就系讲紧听日同埋后日咧，我哋都会听到寻找快乐的人啊，有黄天怡咁啊，早早咧又系咯，不停咁好努力咁去剪啦、剪辑啦，去跟住 editing 啦咁样， 系啊，又要牺牲咗好多好精彩嘅片段啦，但系肯定听日听到嘅，大家有啲系完全未听过，天怡都系咁同我哋分享嘅， 都系嘅，都系。其实我哋好多咧嗰啲叫做沧海遗珠片段咧，我发觉真系嘅，我哋可以咧将佢剪出一段添啊。譬如咧，我希望我嗰段访问，我发觉系都冇咧，我点评咧，我两个拍档啦，甚至乎连我当初加盟二台咧嗰个卡到爆嘅嗰种体会咧，仲记唔记得呢一个？ 梗系啦，嗰个体会你讲咗十分钟啊，大佬，如果唔系当一集啦， 我觉得所以我哋有机会沧海遗珠应该落嚟玩下， 唔使 再录 啊，跟住再 开。我哋拉讲都 OK 啦，系啦，自己落嚟笑下都几好啊，真系。嗱，好啦，咁另外咧，我觉得有单新闻咧都好值得讲嘅。而家咧就系我哋琴日咪话咧，即系当你话英国又发生好多嗰个疫情反复啦，咁然后连即系呢个北京都有事啦，咁跟住咧而家最大嘅嗰个罪源咧。就變咗我哋香港人好中意食嘅三文魚。 哦，係啊，佢哋真係俾人哋擺咗上個砧板度，我見到 除砧板上係啦，因為原來咧佢哋話除咗話所謂大家對所謂來佬貨咧有啲驚之外咧。嗰啲三文魚全部下曬架啦， 係咩？ 係啊， 香港定 內地？內地，香港唔會跟佢住嘅呢個。 我見到日資百貨公司仲有一條條 有，有，我都見到咧，好似香港咧有特別對佢哋作出咗一啲深入嘅調查，即係查佢哋啊， 佢先 有冇發燒啊，你有冇病毒啊咁樣。 有啊，嗱咁所以咧，香港啲醫療專家咧，佢都應邀咧都要為呢件事就做啲解話，因為嗱咁正常你要擔心嘅，就全球都擔心㗎。如果佢嘅反覆係因為個街市个菜市场嘅话咧，咁究竟佢哋嗰个三文鱼，我哋会唔会有事咧？咁所以阿何柏良咧，佢都要走出嚟。我谂而家佢哋都好忙，未谂过咧解一下，由蝙蝠啊， 我都要研究。 系啦，由蝙蝠果子嚟咧，而家解释到三文鱼咁样咧， 佢哋都有解释过胶袋嘅，其实即系嗰阵时嗰啲沙律菜喺香港嗰阵，即系我谂咧，即系作为佢哋嘅专家已经咁专业，冇谂过啊，究竟咩表面佢哋个含菌量会比较高 啊？咁而家佢哋个解释都唯有话咧，如果海产咧系唔卫生咧，就真系容易受污染嘅，而如果你要处理三文鱼呢一啲海产从业员咧，就要注意好个人卫生啦，戴口罩啦，常洗手啦，清洁砧板啦。嗱，跟住其实就落咗去砧板度。 哎，我都想讲咧，其实唔关条鱼事，系关把刀同埋嗰个砧板嘅问题，因为成日都话啲菌咧会喺呢个物件上面唔知逗留几日噶嘛，咁样。 咁嗰啲菌如果系咁样讲，系嚟自其他嘅海产，即系可能三文鱼俾人屈， 佢无关， 系其他嘅海产定系嚟自其他嘅人类咧？ 可以啊，可能砧板都有問題啦， 你真 係 唔知 道。係啊，嗱，咁呢個就係北京咧，你會覺得第一荒謬就係琴日都講過，魚冇肺嘅都可以即係感染到嘅，咁所以三文魚就變成咗一個即係真係夾咗喺中間嘅三文治啦。但我哋香港都不遑多讓喎，係啊，我哋而家第一次咧有一個新嘅科學觀念喎。 咩啊？ 就係室內密閉空間。是安全过室外空气流通的。 我拗爆了自己所有的头啊。膝头都拗爆了。 我不是这样说过的，不过呢就好像被人感觉到这样理解啫。 喂，这样都不是啊，我真的不明白啊。他说昨天最新的限聚令就是 延长了。 室内就解封，室外就依旧。 解封不完的，譬如一些的食肆啊，就现在就是不设限制啦。 不设限制 了。酒吧那里呢其实都还说每人最多8个人，不过其实讲真的。你又即系理智地出个条街睇一睇咧，冇人理呢个嘅。 系啦，我又唔明啊，所以 卡拉 OK 啊，派对房间嗰啲咧就系话变咗最多16人，都仲有少少嘅即系规例喺度嘅。不过相对于咧，即系如果你喺户外嘅话咧，最多50人嗰个咧。我自己拗烂咗个膝头哥，拗烂呢个头嘅。 十万唔系个 原因，个原因就系话，唔系我之前见过嗰啲咧，所有群组嘅爆发咧， 系咯， 火锅群组啊、佛堂群组啊、酒吧群组啊、卡拉 OK 群组啊、婚礼群组啊、物流公司或者唔同楼宇里面。全部都是室内的。 没错。 为什么反而那个现在就好像可以放宽很多。在室外你们记不记得有什么的即是传播的群组那样。 暂时呢。 真的好像没有那样是不是所以我就拗烂了两个膝头我想不明白这样。 他现在就说不分这个所谓室内室外但他就说公众场所群组聚集人数呢就放宽到50人。 是。 就说放宽到50人。 室外室外、啊。 他说从来都没有提到室内室外主要限制公众地方的群组聚集人数。那就说 话啦，而家咧全部都系要以呢个五十人嘅，咁其实咪即系话外边又系限五十人，系啦。你喺嗰個所謂嘅即係 新過嚟㗎， 即係唔係啊？即係話其實咧喺條街度，譬如你行銅鑼灣、行旺角，好多人嘅，但係嗰度咧一定過五十人啦。但係嗰啲就冇事咯。但係你群集一集五十人咧就有事啦。即係譬如你大家有共同目的嘅，係咪咁嘅意思啊？ 嗱，總之即係。你出面咁你去主題公園又話唔當五十人， 哦咁， 唔係即係唔當係共同目的，咁點計啫？係咪先點計數啫？ 我所以咪勾爛咗所有嘅頭，我都諗唔明點解。 到時你收到全票咪知道咯。 係啊， 我估起碼有一啲嘅單位咧，應該覺得幾開心嘅，聽到呢個消息，即係嚟緊就父親節啦，係咪？我諗酒樓食肆啊、餐廳嘅業界啊，之前咧嘅生意都真係難做啊。可能而家咧少咗咁多嘅限聚令之後咧，對於佢哋嘅生意可能會有幫助嘅。 係啊，咁好得意啊！佢問咧點解係五十人咧？佢話要同嗰啲咩股東大會啊、婚禮宴會嗰啲睇齊咧。咁其實可以再多啲咧。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反修例抗议持续一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本台专访，被问到有没有就推行修例工作感到后悔。他说当局已经撤回条例，但是所有事在撤回之后仍然发生，社会可以思考出现暴力行为是不是出于条例本身。李家超说当局的初心是希望解决杀人案疑犯是否要负上法律责任，条例本身经公务员审视，参考同属普通法的英国做法，社会到头来作出另一个选择，它不可以令到时光倒流，交由公众判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说，过去一年每个人都要吸取教训，特区政府要吸取教训。李家超被问到他个人有没有改善之处，有没有考虑过个人去留的时候，回应说如果是啱的事就按原则做。反修例风波以来，不少年轻人被捕，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对此感到心痛。他举例说8000多名被捕者之中40%是学生，以全年计被捕学生之中有50%是大专和大学生，40%是中学生，但是今年起计就有70%是中学生，有中学生更加被捕4次，甚至有小学生被捕。李家超接受专访的时候说，不希望见到社会出现黑暴，不希望有大量年轻人要负上法律责任。他批评有人鼓吹违法都是法治一部分，可以违法达至法治的思想，导致社会出现不守法意识，默许和美化暴力，呼吁社会要有共识，对于不啱的行为要大力说不。政府将会放宽限聚令，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型肺炎疫情相对稳定，市民亦都要回复正常生活，因此在可控制的风险之下逐步放宽限聚要求。被问到为什么室内婚宴可以多过50人，户外婚宴就不能够，陈肇始说有关的规例从来都没有区分室内或者室外，但是室内婚宴摆酒属于规例下的业务处所，需要有限制措施，包括台和台之间有 1.5 米距离。对于外界质疑目前已经复工和复课，公共交通工具逼满人，但是就不能够集会，陈肇始重申相关规例是从公共卫生角度考量，绝无政治考虑。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33宗属于本土病例，北京有31宗，丰台区占最多，有19宗。北京在过去6日累计137宗本土确诊个案，当中以丰台区数量最多，达到99宗。国家铁路部门决定，旅客如果今日午夜12点之前已经购买进出北京的车票，今日起在车站 以及12306等网站办理退票嘅时候，都唔收取手续费。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影响，截至早上九点几，北京两个机场共取消航班达到1255架次。北京上调应急响应至到第二级，所有学校停课，恢复各年级网上教学，鼓励遥距办公。境外人士进入北京需要集中观察、核酸检测，离开北京的人士需要持有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北京恢复社区封闭式管理，关闭娱乐场所，停止足球、篮球和排球项目，停止跨省区市旅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6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39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49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6.6跌2.2，中芯国际21.4升5仙，山东黄金21.15跌9毫，美团点评171.2跌8毫，阿里巴巴214.2升1蚊，小米集团12.4跌5毫2，中国平安78.8跌1蚊，粤文集团49.75升4.6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52，加元1.357，人民幣7.097，英鎊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86，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經平均指數報22414點，跌167點。港金現價報15970元，跌4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4.24美元，賣出1725.9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一段挤塞；东区走廊去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祥道咧就慢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翻顺利村方向，近住秀明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秀峰路噶秀峰街啊。咁反方向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咧都系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顺业街；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排到去九龙湾验车中心。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咧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教堂公厕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出翻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万公窝路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同埋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闻分，郑子成和你寻开心。 Hi， 我叫郑子成，好多人听我个名字就话我有阴谋。 咁啊难怪嘅。由1996年开始，我已经侧眯眯食泥、绑架归下来，同无数个女人搞过婚外情、杀老婆呃保险金、做过大贼、劫过机，总之我坏事做尽，无恶不作。咁啊点啊？我都讲过啦 ，sorry， 有钱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嘅。不过呢啲都系世人对我嘅误解，真实嘅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系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利用呢个平台申请联招以外嘅副学位及学士学位课程，喺文凭试放榜后就唔使亲自去通知院校你哋嘅成绩，快啲喺7月13号或之前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势，琴日喺佢住嗰区见到好靓嘅彩虹啊，唔知呢个老公有冇同个仔讲过彩虹究竟系咩嚟噶？仲有啲咩天文现象教下个仔啊？系啊，因为佢个仔仲未翻学咧，系都系时候讲下一啲天文现象。究竟除咗有彩虹，仲有啲咩咧？雷公会点样咧？系会点样劈落嚟？会闪电一光先啊？定系声先咧？哇，好多嘢要教佢个仔嘅。系啊，因为佢系点样讲？佢未一个爸爸，曾志豪啦。 哦，喺天文現象方面咧，我個仔已經堪稱係權威嚟噶啦。因為當佢見到落雨啊、打風啊、行雷嗰啲咧，佢已經可以脱口就說出：哦，呢個咪就係雷公啦、風神啦、同埋雨伯啦、同埋呢個堆雲童子啦，全部出曬嚟啊！所以佢係好熟悉噶啦。哦，冇錯，仲要包括有海龍王，所以我哋先會落咁大雨啦。你知唔知而家最受欢迎嘅一啲进修课程系边啲课程啊？你又知唔知点解呢啲进修课程而家会咁吃香啊？如果我同你讲点心、班、移民，究竟有啲咩关联嘅话咧？啊，可能你第一时间都未必谂到点啊？移民同点心有咩关系啊？嗱，原来咧，而家当大家好想去搞移民，无论咩原因你想走佬嘅时候咧，竟然有一批人咧。佢第一時間做嘅唔係話申請咩 BNO 啊，又唔係話儲多個錢啊，又唔係話使唔使咧揾翻個當地人娶咗佢啊？其實有好多人就話啦，係咪要移民先？如果要移民嘅話咧，喂，我要去嗰啲烹飪興趣班度咧報翻一個課程先啦。喂，嗱，真係唔係講笑，我話俾你聽咧，究竟而家咧有幾咁搶手先啊？嗰啲班咁啊，今日咧有啲即係嗰啲叫做廚藝學院啊，佢哋已經同大家講啦，哦，燒味班咧就要。明年嘅2月、3月先至会再收生啦。至于点心班呢，都要去到今年嘅10月先至会再收生啦。至于嚟到7月嘅烧尾班呢，亦都一早已经爆满啦。哇，几咁犀利啊！而佢再同你讲，最受欢迎嘅厨艺班呢，分别有茶餐厅、鸡蛋仔、烧尾同埋点心班。点解呢？就头先讲嗰样咯。佢话咧，全球学院嘅校长佢就话啦，因为烧味咧喺外国好吃香，鸡蛋仔又系香港嘅地道小食，喺外国都好吸引，所以系有好多人咧一心谂住要移民。如果用专才啊或者创业呢一条队嘅话咧，佢话咁你梗系要学识煮嘢食啦。而佢话俾大家听咧，真系噶，以欧美咁多唔同嘅地方咧，佢话加拿大咧用呢个专业厨师嘅资格嘅话咧。原来门槛是最低的啊，真系估唔到。佢话咧，你有2年厨师相关工作经验，加上基本嘅英语能力嘅话咧，又有雇主做担保咧，你就可以去加拿大度申请噶啦。咁但系问题就嚟啦， 佢话原来97之前咧，嗰啲移民潮嘅厨师咧，其实好多人咧就系、是、喂，我识整烧味，我识整鸡蛋仔咧，佢就谂住过去噶啦。但系佢话咧，原来隔咗卅几年啦。佢话当年咧，净系识做烧味同埋整面就可以 OK 嘅呢个日子咧。过去咗啦，佢话而家咧，你系一定要有两年厨师相关工作经验先得。如果唔系咧，你话喂，我识烧烧味，我卖咗两年鸡蛋仔，对唔住，你要有厨师相关经验。咁所以咧，咁多人而家就会学翻一个咧，厨师嘅课程，即系唔可以净系话祖传嘅手艺啊。诶，你话我明炉烧味。祖传手艺，但如果你冇个认证资格咧，都唔得嘅。所以佢话咧，呢、這个师傅咧，佢比较开30年同埋30年前同埋30年后咧，佢话以前咧，原来以面包班咧系最受欢迎噶，而家唔得咯，而家就真系好实际咯，茶餐厅啊咁样。咁所以咧，大家都要了解到。而佢话咧，点解厨师咧系咁多个专才里边最受欢迎咧？佢话因为咧。去到边度揾食都系最重要嘅，所以原来如果你想去外国揾到食，你自己首先要识得点样整嘢食。唉，估唔到30年前我哋又要揾食，30年后都话要揾食，靠嘅原来都系靠香港嘅好滋味啊！风头火势，所以咧，阿祖咧，佢都应该要学翻一技傍身啦。因为咧，你嘅专长咧，去到出边系唔啱用嘅。点解？网购，你喺香港买外国嘅货，你去到外国，点样又话俾人听你买外国嘅货咧？所以你唔好再挂住网购啦。我谂你系时间咧，再学下你整嗰啲咩甜品啊，整嗰啲蟹啊，即系整到你喉咙痛嗰啲蟹啊，整翻两味，应该就可以方便你。黄耀祖。 如果我要用整嘢食嚟即系杀出一条血路嘅话咧，因为小弟咧就净系识得煮泰式虾饼嘅啫， 咪 OK 咯。你又成个泰国人咁样， 所以咧一个餸走天涯就系靠个虾饼啊！ 你直情可以话你系泰式传统，你个 系啊，我喺泰国学噶嘛。 你个人又泰仔， 系咯， 太开心。 但系难道我真系会煮得比泰国人煮得更加好味？ 你知噶嘛？ 哦，即系我呃人，我唔得噶又 系咯，交俾你啦吓。 今年咧九月咧就会有呢个立法会嘅换届选举啦。琴日咧就有个记者招待会，咁啊局长咧都就再出嚟讲啊，希望咧今次嘅选管会咧会设立一个叫做关爱队啊。嗱，关爱呢两个字咧，由关爱座出现咗之后咧，每一次出现咧都有好多嘅讨论嘅。究竟系咪真要养晒佢哋啊？其他人又可唔可以坐啊？各样嘢咁，关爱队咧睇嚟咧都会嚟紧会有几多嘅讨论啊？之前都讲过噶啦，就希望咧可以俾7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孕妇同埋残疾人士等等咧，有特别需要嘅选民咧，可以优先投票。局长就咁形容嘅，呢个咧系一个更加人性化、贴心嘅安排咁样话。咁啊，但系当然啦，任何一个咧提议出嚟嘅措施啦，好少会有一个一面倒嘅谂法嘅。有啲朋友咧都会话：喂，唔系，一人一票或者一人两票，即系其实讲真啦。本身就未必係太公平啦，因為有啲人嘅選票係多啲噶嘛，有啲人就歸納到去功能組別，有啲咧就係冇得做呢個功能組別嘅選民咁樣噶嘛，但都會覺得咧，選舉咧應該要喺公平嘅情況之下舉行啊。如果咧處理呢啲特殊情況咧，未必係最恰當嘅話咧，可能又會引致選舉不公平嘅情況出現。咁我估計咧應該都會有幾多討論噶啦。但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幫一啲有需要嘅人永遠都唔會錯嘅，但係咧我估。今次呢个选举里面咧，其实所有投票嘅朋友都系有需要嘅人嚟嘅，又点解唔试下大胆啲去谂啊？我哋平时一啲选举投票嘅地方，都系可能系征用一啲学校嘅礼堂啊之类咁样，还掂。今年我哋选民嘅人数增加得咁紧要，点解唔喺我哋仲有时间可以安排嘅时候，不如我哋揾多啲可以投票嘅地方啊？大家都可以排短啲嘅队。仲有，琴日啱啱公布咧，香港嘅失业率咧破咗呢个金融海啸以嚟啊15年嚟嘅新高啊，去到有23万人。如果你揾到多啲嘅地方俾大家去投票嘅话，系要花多啲工序嘅，可能大家平时去开嗰个票站啊。 或者每一条村啊，每个屋苑啊，可能要有再少少多嘅分工。但系当大家咁踊跃咧，去成为一个选民嘅话，证明大家对呢一个选举有几重视啦，系咪？早啲做嘅话，仲可能可以制造多啲嘅就业机会啊，令到我哋多啲香港嘅朋友可以参与呢个选举之余咧，仲可以帮到手啊！大家排队排短咗啦，大家多咗个工作嘅机会嘅话，会唔会系一个 win-win 嘅 situation 咧？风头火势，如果讲到要投票嘅话咧，我呢位拍档咧一定会喺九月嘅时候咧尽佢嘅公民责任嘅，甚至咧大家都已经喺度一早讲咗噶啦，喂，快啲 mark 定个日子啊吓，唔好去旅行啊嘛，哎呀，记错咗，可能而家大家九月头又冇得去旅行，都仲系未知之数啊，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系啊系啊系啊！当我知道咧，我仔都赶一次入场去登记成为一个选民嘅时候，我第一时间冲出去同佢去登记啊！系啱啊，因为呢个系市民嘅责任嚟噶嘛。嗱，我哋咧成日有句说话咧，叫做有心唔怕迟，十月都系拜年时，同埋迟到好过冇到，系咪？意思咧大概咧都系虽然迟一啲啊，迟做好过冇做，有做好过冇，系咪？嗯，系啦。睇到咧，欧洲啦、英国啦，开始认同啊，戴口罩咧，对抗疫情咧系发挥到效用嘅。继上个星期啊，德国有大学咧做咗呢个调查数据咧，话口罩咧系可以减慢啦传播呢个病毒嘅风险。咁喺英国啦，前日咧第二轮咧嘅解封啊，大把市民咧纷纷走咗上街啦。琴日阿祖都分享过佢哋嘅市面嘅情况，啲铺头有规矩，但系啲人冇遵守。街上面嘅人咧，诶系有人戴口罩嘅，但系唔多。不过佢哋英国嘅政府咧就有一个规定啦，就系话所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人一定要戴口罩。仲加派咗3000个人员咧，包括警察啦吓，喺主要嘅交通工具上面咧系检查嘅。如果上车前冇戴口罩嘅话，系会被拒绝进入呢个车厢里面嘅。如果咧喺乘搭期间咧冇戴口罩咧，可能咧会收到100英镑嘅告票嘅。喂，咁我冇啊，咁我点戴啊？哦，放心，英国政府咧已经准备大量嘅口罩咧，免费咧提供俾搭车啊、搭船啊、搭火车啊、搭飞机啊，同埋出租车嘅市民噶啦。除咗戴口罩咧，佢哋仲会有呢个消毒剂啦，或者酒精搓手液提供。是免费的吓，咁啊有受访的市民就话啦，今日出街咧啊，真系咧见到人人都有戴口罩的时候咧，即系讲紧搭公共交通工具，佢话俾佢感觉到好安全啊。不过亦都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哎呀，我由英国咧就去欧洲嘅，但系沿途咧搭车咧要戴住咧口罩啊，觉得自己好似好异乡咁，因为嗰边啲人冇戴咁啊有啲。他就话啦，即系我讲嘅欧洲嗰边，佢话如果人人都戴咧，咁啊应该会感觉好好多嘅。嗱，虽然咧陆续咧解封啦，商店啊开翻啦，但系公共交通工具咧仍然系俾一啲咧要翻工有工作需要嘅人搭嘅，其他人咧唔该你自己谂方法啦吓。不过佢哋咧防疫意识咧都真系依然唔太高嘅。所谓戴口罩咧，并唔系咧，即系好似我哋即系要求，好似我哋咁样咧，要戴三层合规格嘅口罩啦，为之好啦。总之佢话有嘢遮住佢口面咧就好啦。嗱，头先咪话过咧，有市民喺呢个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俾人员捉到冇戴口罩会被罚100磅嘅，100英镑啊。成1000蚊都其实都几重皮啊，对于佢哋嚟讲吓。但系如果你系喺两个礼拜内你交到呢个罚款咧，是可以减半，是啊，减半啦，50磅就 OK 啦，咁样，咁啊，点都好啦，由佛系抗疫啊，首相同埋啊王储都中伏啊，都确诊嘅时候，到今天要求市民戴口罩嘅话，迟做好过冇做啊。 し寄せて返す波音に全て洗い流される長い探し物を見つけた気分さ 不停學，增值好快樂。 剛才我哋聽過咧，有班奇布姐姐嘅 July First，、即係七月一號。咁我哋今日呢個肥妹仔、細眼仔同埋秀恩騎咧，係咪又要上？ 係啊， 日文 堂啊，早晨啊，其實都唔係上日文堂嘅，只係因為佢哋都有好多漢字，我哋想知道佢哋日文漢字同我哋嘅解釋係咪一樣咁樣意思 都叫日文堂啦，好啦，你講 啦。好啦，我今日同大家想食。野糖， 哇啱晒你喎、 啊！我都有啲肚饿，今朝个早餐食得唔够饱啊！肥妹仔， 系咪讲天妇罗？ 啊， 我知，梗系讲三文鱼啦。 系喎、啊， 翻嚟都讲佢，讲到佢上砧板 啦。 系啊系啊，三文鱼都系三文鱼啦。咁咧有冇睇过？ 好犀利啊！好彩你讲俾我知，我真系唔知三文鱼都系三文鱼，真系。 你哋知最熟悉嘅咧，嗰啲叫做日文字嗰啲食物系乜嘢啊？ 天妇罗， 天妇罗 系 咯， 系啦，天妇罗啦，咁仲。 仲有咧，其實我都唔知道，因為咧、我喺香港食嗰陣時咧，我就係睇到係中文字嚟嘅，咁係咪日文字咧？去到日本睇到嗰陣時咧，咁可能佢真係寫緊日文字，我都唔知佢點解。 唔 係大根咯， 蘿蔔係啊，佢永遠都淨係記得大根嘅 啫。最容易啊嘛， 係啊。 咁卵係咩啊？ 咩 啊？卵啊！哎呀， 死我！我隻耳仔聽得唔清楚，聽到你嗰個字， 係咯，卵字， 我都唔知道。 蛋咯。 真系唔知啊！ 真系唔知噶， 系啊，真系唔知啊！ 咁卵生啊嘛， 系啊， 咁唔知就唔知啦。 好啦，好啦，好啦。 咁你知唔知咩叫海螺啊？ 海螺知 啊，好叻啊！ 我都唔知啊， 系啊，好叻啊！ 系啊， 海螺 系 啊， 系啦。咁 天荒地老都要食海螺， 好啦，好啦。 海螺系虾，咁伊势海螺系边个啊？ 伊势海螺系 边个势啊？我想问下。 哎呀，唔使问啦，哎呀，佢。好渣啊，細眼仔！ 你識咁多嘢嘅， 其實我本身咧就係同木村啊嗰啲好熟嘅我，我成日都同佢同阿霆鋒啊嗰啲一齊咧， 佢會教你日文字添啊！ 係啊，佢就係教我呢幾樣咯。 伊勢丹嗰個伊勢啊， 我知啊，所以我哋話埋俾聽眾知，佢哋先知咩伊勢噶嘛，嗰個 地方 嗰個， 勢眼 唔係勢啊，勢力嗰個勢啊，邊度係勢眼嗰個勢啊？ 伊勢海螺 係啊，係伊勢海螺就係日本大龍蝦，海螺咧就係蝦，咁呢個叫。叫做茶碗蒸系咩啊？ 茶碗蒸好似有食过添， 系咯呢个都仲系日文嚟噶咩？ 茶碗啊系啊， 我中意有一样嘢食 啊， 原来我唔系真系太无知噶。 茶碗蒸咧，即系咧我哋平时食嘅日本炖蛋啊， 系系系 个碗好细碗嗰个兜嘢咧， 系 系 系 系， 有阵时有个鱼蛋摆喺面啊，同两粒葱咁样噶嘛。 咁样有鱼蛋噶？ 有啊，佢哋日式嘅鱼蛋都有。 有嗰个叫龙门卷喺度嘅， 系系系， 有 个鱼啊， 跟住有个粉红。色转转转， 系啊系啊， 咪龙门卷咯， 唔系叫明门卷咩？ 明门 龙门系攞嚟摆嘅，同 唔系明门卷咩？ 明门卷，我唔知。好啦，总之嗰个卷 冇乜总之嘅。 你啱帮我揾下啦。咁好啦，我仲有嘢又问你。 好啊。 你有冇听过一个叫做唐羊啊？ 边个唐边个羊咧？ 唐朝嗰个唐 明门卷啊？ 哦，明门啊， 系啊，你唔好龙门先得噶。 明门卷， 吓我啊你！ 明门卷，好啦。 唐阳，阳咧系开阳个阳， 系 系啊，知唔知唐阳系咩啊？哎呀，你都知好叻 啊！我 真系唔知道，点解你咩都知嘅？ 就要我讲多次啦。其实本身我同木村真系好熟噶。 你而家系寿恩茄定系寿恩茄啊？ 寿恩茄咯，寿恩茄咯。 日日都唔同，好难捉摸啊！ 系咪即系鸡啊嘛？炸鸡咯。 炸 鸡系唐羊， 唐羊啊，唐朝个唐，跟住咧扬起只手个羊咁样。 咁你有冇听过华味料唐羊啊？ 咁啊唔知喎， 味料又系点样写咧？ 系咪情味料个 friend 啊？ 系啊，中华个华， 味道个味料系雀仔嗰个料。 华味料啊， 唐羊。头先唐羊就系咩话？ 炸鸡咯， 炸鸡。 是咪即系去皮炸鸡？系啦，中华炸鸡。 系啊，我估系鸡叔叔炸鸡。 其实咧系一个咧叫做咧何津善阳只先生咧，佢哋自己咧有个方法系养鸡，养出嚟啲鸡咧系粉红色嘅。有冇食过粉红色鸡啊？系啊，跟住咧佢就用咗佢个方法嚟炸鸡啊。 哦， 新型肺炎疫情未完全消失，相信即使系小型聚会，市民仍然有戒心。训练期间不会周围走，会较为克制。对于餐饮业的失业率升至 14.8%， 黄家和说早前不少食肆结业，踏入六月市民出来消费，部分食肆重开，招聘部分从业员。他相信六月的营业额未必有大升幅，但是应该好过五月。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33宗属于本土病例，北京有31宗，丰台区占最多有19宗。北京在过去6日累计137宗本土确诊个案，当中以丰台区数量最多达到99宗。国家铁路部门决定，旅客如果今日午夜12点之前已经购买进出北京的车票，今日起在车站和12306等网站办理退票的时候都不收取手续费。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影响，截至早上9点几，北京两个机场共取消航班达到1255架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0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47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1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8.8，冇升跌；中芯国际21.85，升5毫；美团点评172.8，升8毫。山东黄金21.15，跌9毫；阿里巴巴215.4，升2.2；小米集团12.54，跌3.6；中国平安79.05，跌7.5；粤文集团50.05，升4.95；港交所295.2，跌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24，瑞士法郎8.154，澳元5.319。加元5.716，新西兰元4.988，欧元8.7299，每百日元对港元7.2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414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597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82美元，卖出1725.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德福花园；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喺九龙湾港铁站。喺新界西贡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白沙湾教堂公厕对出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打豪敦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同埋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Let's shake。 支持三峡的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咦，你咪骚动音乐嘅 Eric， 我系严琼啊！你觉得咧，爸爸有啲咩咁叻啊？ 天下嘅爸爸都好叻噶，个个都话自己系专家，乜嘢都识噶嘛。但系有样嘢咧，佢哋就唔系咁擅长啦，就系、是、身体接触。所以今个父亲节咧，试下唔好净系讲爸爸我爱你啊，而系俾个拥抱佢，融化佢钢铁一般嘅外表啊！ 好啊！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Daddy 食饭， 乖。 妈咪食饭， 乖。 妈妈食饭， 乖。食饭啦。 哇，呢、這个家庭会唔会逼咗啲呢？电视纪录片集《出位家族》，今集主持人搬入伦敦一个一夫两妻一个仔嘅家庭寄居三日，近距离观察开放式婚姻究竟系利多于弊，抑或弊多于利？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嘟噜嘟嘟嘟噜嘟噜嘟，哎呀，挂住揾资料开心得滞添，真系啊！ 欢迎快活人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啊！今日咧大部分嘅时间咧都有阳光炎热嘅，不过咧可能有地方咧吓会有阵骤雨，因为我见到啲乌云咧 系 呢度有，嗰度冇嘅，所以可能就系淋喺你个头 啊！系啊，我哋多谢听众咧，头先我哋咁心急喺度揾资料咧，有个听众就话：喂，唔系、哦，佢话阿肥妹仔啊，佢话唐羊咧应该系只用油炸方法去烹调食物、哦，就唔係淨係指雞啊，譬如話魚都係嘅。咁頭先我哋咧 都係佢話 係蝦都係嘅。咁我哋三個 uncle 和 auntie 咧就即刻查一查咧，其實就兩樣都啱嘅。因為咧的而且確咧，如果追源溯本咧，唐羊係真係指一種油炸食物嘅方法。但佢話原來而家咧大部分大家都即 係飯子係炸雞， 飯子係炸雞。咁所以肥妹仔又係啦，肥妹仔又冇錯，嗰、那個聽眾咧亦都係啱嘅。所以我哋又用黃耀祖嘅口頭禪 ，win-win situation， 正所謂 win-win 雙報何時了咧？ 咪雙贏嘅局面係真係好嘅。 好啦，咁啊繼續嘟嘟嘟嘟風騷快活人啦嚇。 琴日咧，我哋喺節目度咧都有講過少少咧，就係話咧，譬如阿豪姐同我哋分享啦，就係話，嗰啲咧喺外國啊、歐洲啊、美國啊唔同嘅即係雕塑啊，就係、是、因為咧、 拉到係啦， 係啦，好多嘅情況出現咗好多嘅討論喺度啦。佢究竟應唔應該擺啊？嗰樣嘢咁，但其實咧呢一個熱潮咧已經唔係淨係講緊咧喺啲雕塑度啊。啱啱咧喺呢一個咧，我真係～其實我自己睇完嘅時候咧，或者而家得到嘅報道咧，個反應好兩極嘅，好多朋友都會話： 系咪真系小题大做啊？有啲人就话唔系，我觉得佢当中咧系隐含住一啲咧潜意识嘅信息咧，系想去系啦，去想去咧歧视黑人嘅咁样。 Okay, okay. 今次讲嘅系乜嘢咧？讲佢个名字一次啊吓。 好啊， 加洛士粟米片 吓。 佢衰可以衰咩？ 我仔成日食噶， 系啦，你个仔食咩味啊？我想问， 佢中意食嗰只系朱古力，朱古力片嗰只咯， 哦，一 系啦 ，Coco Chips 嗰只啊， 系啦，你有冇留意到咧？佢嗰个包装嗰度咧，佢喺唔同嘅，佢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噶嘛， 系 咪？ 系啊系啊， 佢有冇用到边一只公仔作为呢一个味道嘅代言人咧？ 死啦， 你有冇特别留意咧？ 马骝仔系咪佢啊？ 嗱，马骝仔。 我馬騮仔定星星好似係嗰隻忽忽定星星 啊， 好似有嘅。 總之嗰類啦， 馬騮好似係隻眼好大嘅，好似係馬騮。 我諗連佢自己都估唔到，因為其實由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咧，講緊嘅咧就已經係佢哋有唔同嘅產品咧，就有唔同嘅代言嘅。其中佢哋嗰個朱古力味嘅可可米咧，就用一隻馬騮仔咧作為佢哋嘅吉祥物去做宣傳嘅。佢而家俾人擺咗上台， 唔係啊，佢咁都喺度講話，佢點解唔揀只豬，揀只馬騮？ 即係馬騮係諷刺緊，即係有色人種黑人。 點解啲人哋擺到明嗰只馬騮就係因為佢膚色係啡色，佢而嗰個盒嘢嗰個嘢食係啡色啊嘛？ 啊，跟住 我會咁諗咯， 你會咁諗。其實我話俾你知，好多人都係咁諗，但今次咧 冇咁諗，我買咗嚟食嘅啫，就咁。 佢其中另一個咧係用公雞啊嘛， 亦都有獅子， 仲有老虎 噶，老虎 咪都係嗰個牌子啊， 都 係 嗰個牌子。 嗰只老虎仲要係攬住條頸巾嗰個嚟噶嘛， 係啊，好大隻咁樣噶嘛，就係呢一啲位置啦。你哋見唔見到？你哋頭先都有形容過嗰只馬騮仔同埋嗰只老虎啦，佢哋嘅形態有啲唔同噶嘛。今次咧就有一位英國嘅前議員啊，佢本身咧就係一位黑人嘅女士嚟嘅，唔知係咪佢冇嘢做咧？佢就突然之間咧就向呢個加洛士咧喺英國嘅辦公室咧發咗個電郵咯，質疑佢哋乜嘢咧？點解你哋旗下呢個朱古力嘅可可米要用馬騮嚟作為吉祥物啊？要佢哋咧澄清究竟啊點解咧？即係當然佢話我都明白呢個產品嗱，佢明噶嚇。你哋賣緊嘅朱古力可可米， 咁我作為一個市民，我成日都去買呢個食嘅，都知道哦。因為咧，即係因為佢好配合嘅，因為佢譬如點解獅子咧就會係嗰、那個，因為夠金黃色咁樣嘅即係佢有唔同嘅味道噶嘛。 係啦， 即係咁，佢咪配合翻揾翻嗰只動物嚟去吸引啲小朋友嚟食。 佢嗰個諗法係乜嘢咧？ 好直接嘅啫。 黑媽媽，你就用即係黑媽媽嘅可可米啦，你就用膚色比較深嘅馬騮仔嚟做一个代言，而嗰啲卜卜米咧就 系 细细粒，嗰就似一粒米一粒米嗰种嘅卜卜米咧，佢就唔系用呢个马骝仔嚟做代言， 因为嗰只卜卜米系唔系黑色噶嘛， 佢就系用三个白人嘅男仔，好似好可爱咁样去作为一个吉祥物，跟住佢个问题就系问啦，点解黑妈妈嘅就系马骝？白雪雪嗰啲咧，你就用白人嘅男仔，仲要咁可愛嚟做代言，有冇一個暗語啊？形容好似白人咧就可愛啲，馬黑咪蚊嘅嘢咧就係馬騮啊、黑人啊，呢一個嘅諗法 啊， 嗰只老虎你講嘅係咪 啊？老虎係啊係啊。 嗱，佢就有咁樣嘅諗法講咗出嚟啦。嗱，當然其實我同你哋兩個嘅諗法似嘅，我都會覺得。哇！如果你咁樣都要擺一個嘅，即係你嘅投射出嚟嘅話咧，其實真係乜嘢都可以係歧視嘅。所以咧，當地嘅網民咧就即係對於呢一位嘅前議員咧提出嘅問題咧，有啲就覺得佢小題大做，其實。卡通角色咧代言，佢可能喺当年啊八十年代开始就做用紧呢一个嘅公仔咧，其实本身都可能冇谂咁多嘢啊，但系亦都有人咧，即系呢一 好赞成佢， 政治好正确噶嘛，真系要咩都好敏感， 出去 尤其是系啦，讲紧嗰啲种族啊肤色嘅问题啊，就话啱啊。佢講得啱，根本呢間嘅鋪頭咧，一早咧就有啲咧潛意識嘅信息擺咗入邊度，就覺得黑媽媽嘅 咧 馬騮咯，白雪雪嗰啲人嚟噶咁樣，就係呢一個好大嘅分別。佢哋就喺度討論。 記唔記得我琴日講話拳王阿里咧嗰陣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咪講過佢自己覺得有啲咩種族唔平等嘅嘢啦，包括佢話點解所有聖經嘅即係人物都係白人啦，耶穌點解係白人啦？佢仲有一個類似頭先嗰個方向嘅。佢就話咧，點解喺英文裏面咧，勒索信啊，或者話嗰啲即係講大話嗰啲叫 blackmail， 係啦， 佢話 black black blackmail 咁樣，跟住佢就話啦，白人唔講大話嘅咩？佢點解唔叫 white mail 啊？ 佢话唔叫 white letter 或者 white mail， 佢话点解唔好嘅嘢就要讲个 black 字咁样？佢话点解一啲唔好嘅嘢咧，即系佢系 佢 嗰阵时讲过。佢话点解啲不幸嘅嘢咧就要用个 black， 譬如话 black friday 啊， 唔系咁嗰个佢广东话嚟嘅啫呢个。 即系咁讲，我哋都会用黑仔，唔会用白仔 咁。咁所以佢讲嘅时候咧，个主持都即系笑嘅啫，即系 系 嗱呢啲系好尴尬嘅。你 主观， 因 为点 解咧？你平时唔觉咧，你就觉得冇嘢啊 ，blackmail 咪代表勒索咯。但如果你咁样考究，佢就会好似解唔通噶咯。佢就话点解要用黑色呢个信件嚟代表佢系一个负面嘅东西咧？ 系 啦，咁我点解白雪公主系白色咧？ 系 佢又会咁样讲。 唔系，都有啲人咁样话，因为光明同埋黑暗咯。 啊，系啦，咁然后佢就会系啦，呢个就系我哋最常见， 唔系关嗰个种族嘅事，唔系关皮肤嘅事咯， 系啊， 系本身嗰只颜色可能咧系有一啲嘅意思喺入边度，但系颜色即系譬如黑色就唔代表晒所有嘅黑人， 譬如我哋 话 系啦，譬如我哋就话黑色代表神秘 啊， 或者甚至乎最简单，你话你睇套鬼片。咁佢一定係黑媽媽㗎嘛，你好少套鬼片呢由頭光到落尾。 唔好話啦，仲有你譬如一啲電話裏面黑色係幾唔大埋幾咁好似好權威好似架勢咁㗎嘛。 都係咁㗎嘛。咁跟住我就從頭先我從頭先嗰個角度係啦嗱，如果你咁計黑卡又代表尊貴㗎喎。 咁點解唔係白卡 又代表尊貴㗎喎。咁然後白嘅如果我哋咁計話呢話點解死人嗰啲錢叫白㗎嘛。不過嗰個白唔係嗰個白㗎嘛。但係黑金又係唔好 㗎喎。 我都係就唔知点计啊！ 所以真系 唔知点计啊！ 真系唔知点计嘅嗱，冇得计嘅。但系咧，佢哋嘅譬如嘉乐士佢哋个公司嗰度咧，嗱，其实觉得个议员佢有冇道歉？我又觉得佢冇道歉，但佢就有就住今次呢个争议嘅事件咧，走咗出嚟咧，就做咗个发言嘅。佢就话咧，其实咧。公司一早喺包裝盒上面都有印到唔同嘅卡通人物嘅，馬騮有啦，老虎有，精靈都有。其實咧就是、代表住佢哋唔同咧嘅早餐嘅代言嚟嘅啫，即係冇特別嘅用意同意思。即係其實都係啲卡通公仔可愛咁啊 ，sell 小朋友，其實都係咁嘅諗法啦。不過佢哋咧都真係要戴翻頂帽，戴定個大大個嘅頭盔。佢都話佢哋自己公司咧對於種族歧視咧係零容忍嘅，仲好大聲咁樣講咧就係、是、支持黑人嘅社區。认为社会其实讨论得更加多，就令到呢个种族平等就可以越趋迈进去到呢个地步啦。咁 不过咧，呢个系一个好应该咁讲咧，系因为某一啲客观嘅新闻曾经发生过。譬如咧睇嗰啲足球比赛最常见嘅，佢哋有一啲黑人球员咧，经常俾嗰啲敌对球迷咧喺场边度咧扮马骝，特登对住佢咧扮猴子叫。嗰阵时有几个嗰啲黑人球员咧，佢甚至乎系泪洒当场啊！佢即时打唔到就走咗。咁啊，但系其实你又要睇翻事后咧，系上至球会，下至普通球迷咧，都系企喺嗰啲球员嗰边噶，即系都系会觉得话呢啲敌对球迷系错嘅。 系啊， 所以其实即系， 但系唔系全部人系咁谂噶 嘛？系啊，即系我哋中国人 衰嘅 马骝，其实系代表。精靈啦，活潑啦，即係你屬馬騮就會覺得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出咗嚟。 咁喺香港就唔會咁樣發生嘅，即係你喺外國佢真係有嗰個特定嘅大環境咧。所以嗱，你話嗰個議員係咪完全係無的放矢咧？佢又唔係所有嘢都憑空想象嘅，就是、因為佢哋有嗰種經驗咧，就係成日你哋諷刺我哋黑人咧就攞馬騮，所以佢哋就真係入曬腦咧，見到馬騮咧佢係零舍敏感嘅，真係會 的。因為我哋唔係佢，我哋唔係佢啊嘛，我從來都冇即係咁嘅感覺，咁所以佢對於佢哋嚟講。可能根深蒂固，由细到大都系可能咁有咁嘅感受，就零舍敏感啲嘅。 系啊， 即系我哋要企翻喺佢嗰个角度睇下，可能就真系。 我都有用呢个角度咧审视我哋自己香港咧广东话咧，我又发觉我哋对黑白咧，我哋又唔系好似外国咁样分过，因为点解咧？譬如舞台上面咧，譬如粤剧啊、京剧啲咧，包公系黑面嘅。黑面咧喺京剧啊嗰啲面， 黑面， 黑面，黑面包公啊嘛。咁佢嗰个所谓黑咧，其实喺京剧啊或者面谱里边咧，系代表勇猛有义气。 O K， 系啦，反而调转咧白面 系 代表衰嘅。 哦， 奸相，譬如曹操啊，佢有白鼻子啊或者白面咧，啱啱调转过红面咧就系忠义又好嘅。咁所以咧又好得意喎，即系喺我哋面谱化嘅世界里边咧，中国人咧黑唔系代表全部都系衰嘅。所以我哋到而家我哋讲包公都话包黑子包黑。都是觉得话佢勇猛，张飞都是黑噶，所以好得意噶，我哋就。 但系呢啲就可以系啫，但系譬如我都会话你咁黑人憎噶咁样，咁你 都 你就系黑人憎。 但系嗰个黑唔系嗰样嘢嚟噶嘛， 即系咁样。 佢唔系话你个肤色黑啊嘛，你系觉得你好讨厌啊，黑人憎啫嘛。 系啊， 我哋自己讲都变咗黑啫嘛。 系啊系啊。 所以如果你咁样计颜色咧，哇，唔知边笪地方嘅颜色咧系褒，边笪地方系贬义，系咪？ 即系睇下佢嗰个个人感觉咯。 系啊，不过所以 我估但系呢类型嘅延伸讨论咧，应该大家有排有得睇嘅。 我希望下次我哋唔使买个粟米片嘅时候都要 系咯， 谂一谂，想一想，停一停。 如果佢要换代言，我真系代只马骝觉得唔抵啊！ 以后全部变彩虹色啦， 系啊， 系啦，色彩平等啦，唯有。 走过了横街，经过这门牌，想起了一支旧吉他，轻奏过童话，低诉过梦与话，仍留在这一刹，蒙着眼寻觅这故事背景。悲笑哭声，仍旧在怀念，随时重复这幻听，听得都看不清。偏偏在响起这歌声，仿似有生命流传人世心声，难忘掉这瞬息，承受过荒谬与幼稚借口，之后仍然继续独奏，像木偶我终开不了口，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可知我失缩在被窝，想得太多，失去了知觉，流星可信吗？怎相信日光？可知我偏偏想太多，自己在惹我，避开你是折磨。好好记住我。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风霜发活人》，想太多 ，Mister。 好啊，虽然咧，我哋咧好耐，即系可能都有一段时间冇得坐飞机啦。咁但系之前坐飞机嘅时候，有冇将个座位揿个掣挨好？ 有，我挨好少嘅啫。直至前面嗰个挨得好后，我先至够胆挨得好后咯。 系 啊，我觉得咁佢都做咗啦，我都做啦。 都系被动嘅，都系人哋咁做。咁既然佢都咩咯，咁我咪咁咩咯。 我会咁做噶，我会挨后张凳噶，因为嗰个系我可以做嘅嘢嚟。 冇错， 但系到食嘢嗰阵时咧，我就一定会褪翻高。冇 错， 后面嗰人就 都会。 哎呀，好怀念呢个动作啊！突然间 系咯，嗬，即系挨。 我而家自己攞张凳挨后先，讲住先，我唔理你啦。 有冇谂过？呢一个挨后嘅动作将可能会 成一个绝响噶嘛？系嘛？ 我信啦，我信啦。当航空公司佢为咗增加佢嘅收入，节省成本，佢应该会将可能一排三个位咧，而家可能一排变咗五个位， 系 可能前后十行变咗前后十五行， 位同位中间咯，系啦，就要靠近咗咁样。 我哋花田都上唔到机啦，以后。 其实可能我要更改佢嘅机位啦。 你要买两个机位。 咁咧系啊，真系嘅，以前系 OK 嘅，因为咧即系其实咧以前嗰啲航空公司咧嗰个口号咧就系话咧，请你挨后好你嘅座位放松，咁好享受你嘅旅程。 有呢个口号嘅咩？ 好耐之前，咁但系 一定未出世。 我听都未听过，听都未听过。 而家咧，因为咧喺美国咧已经有两间航空公司咧规定咗喺飞行嘅期间咧系唔可以挨后嘅。 原因咧？ 因为好多架机嘅机位，好似头先豪仔咁讲啦，由以前嘅你 系 有36寸嘅空间， 系 而家改得28寸， 哇争咁多， 系少咗8寸嘅。咁、哦、你谂下你挨后， 我谂呢啲系内陆机先系。哇，如果我真要搭十几个钟头飞机嘅话，你挨后都冇得挨后。 当然啦，呢、這个都系讲紧内陆机嗰啲航空公司啦， 即系短程啲嘅班次咯，可能就 系啊。咁佢就话咧，可能整整下咧，其他都系嘅，因为咧，点解话唔建议人哋挨后咧？因为你系占据紧人哋紧余嘅空间。所以都是希望不建议大家挨后了， 根本就是你收窄了大家的空间，摆多些位置，你就说你侵蚀了人家的空间。 不如你以后就将个座位就变了梗椅就行了， 梗凳啊， 没得爽啊，梗了没得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听日至到星期六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冇听到人大常委会将会加开会议处理港区国安法，但系程序上可以咁样做。他说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早前的发言反映，绝大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由香港特区负责执法和司法工作，遇到极特殊严重的案件，中央会保留管辖权。他指出是符合宪法和基本法，不会削弱香港的司法权，相信极特殊严重的案件是涉及外交上的事宜，例如有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就明顯要由中央處理。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說，成立希望聯盟是想回到93年自由黨成立時走中間路線的目標。被問到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角色，田北俊說曾俊華不想積極參與，但是會在行動上支持。至於會不會招攬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田北俊說曾鈺成的中間路線看法和他們接近，但是對方仍然是民建聯的成員，立場亦都比他藍很多，相信未必能夠合作。田北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近年自由黨已經傾向建制，路線和他想做的有不同，但他又說相信中間路線有市場，很多人都想香港回到和諧的局面。被問到會不會在立法會選舉的時候出現和自由黨對決，田北俊說相信暫時透過他們參選的人士都是參與直選，未有參與功能組別。 澳门政府宣布，由中午十二点开始，要求所有入境前十四日曾经到过北京的人士，入境之后要接受十四日隔离医学观察。澳门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话，由于北京已经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三级应急上调至二级，当局亦都依法调整入境措施。如果违反入境隔离要求，要承担刑事责任，亦都会强制隔离。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上个星期致函首相约翰逊，建议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和家属提供明确的入籍途径。彭黛玲说，根据现行做法，若果 BNO 持有人入境的时候表明有意在英国逗留多于六个月，将会被拒入境。他作为内政大臣，将会修改对边境人员的指引，容许官员行使酌情权。即使 BNO 持有人表明有意在英国逗留多于六个月，仍然会准许他们入境，但期间不得工作或者领取福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6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52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5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8冇升跌，中芯国际21.75升4毫。美团点评171.4跌6毫，山东黄金21.2跌8.5，阿里巴巴216.2升3蚊，小米集团12.48跌4.2，中国平安79.15跌6.5，粤文集团49.25升4.15，港交所295蚊跌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25，瑞士法郎0.951，加元1.355，人民幣7.094，英鎊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127，澳元對美元0.68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381点，跌201点。港金现价报15,955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95美元，卖出1,72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喺九龙啦。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咁龙尾咧都几长啊，排到去德福花园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啦，落去伟业街嘅支路挤塞，排到去九龙湾验车中心。咁喺佐敦道咧，去翻海旁方向，跟住连翔道有路面维修啦。咁而家去翻连翔道啦，去翻海旁方向，跟住连翔道嘅第3、4线系封闭噶。反方向跟住连翔道嘅第1线咧都系封闭，经过小心啦。咁喺西贡方公路咧，都有道路工程啊。西贡公路嘅道路工程，跟住白沙湾教堂公厕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出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对出。特别要 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和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心乜分？欧瑞强和你寻开心。 歌词旋律优美，真挚抒怀。听落好舒服的心曲，我叫佢做靓歌。 一生都匆忙。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欧瑞强每晚用不同主题的靓歌陪住你。 Hello 欧瑞强。 一万蚊现金发放计划即将开始登记。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号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号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号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拿支票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看看吧。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隻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Pauline， 我懂特异功能的，只要将我放在一个人的头上面，我就可以将他的真心说话讲出来的啦。 Pauline， 有没有想过你可能就是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的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劇場的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电邮给我们， 下一个小广播员随时是你啊。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有著名舞蹈总监新尼旺， 你在排舞的时候，你动作我是很 detail 很讲究，不要执到 dancer 好像跳到我这样的，要如果望向不到肚子是很难，但是望下去还是这么好看就 OK 嘅，呢啲可能老土答得幾好睇喎。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九點至十點 ，Vincent 梁學熙 Jerry 改朝換代。 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叫我不依迷茫。 香港， 你永远是陈梦香。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好啦，我们的今日虽然我哋都未有喺呢个节目度可以呼吁咧，但我哋 Facebook 咧预告咗咧，已经有好多好多朋友留咗言啦。 犀利啊！今次咧系有好多嘅我哋今次嘅主题咧就系我们的唱过广东歌，但系唔系讲广东话，系佢哋母语嘅歌手啊吓。 系， 可能你会即刻谂起 台湾 有代表啦，新加坡有代表啦，马来西亚有代表啦，日本有代表等等啦。而的而且确呢班嘅歌手虽然母语未必系广东话啦，但系。他们是唱了很多金曲出来的、哦、不如我们就个 intro 这么长，我们就来着第一首这个歌手的歌呢，有很多我们的听众们呢点唱的。 是啊，那时候我有个男同学呢读中学的时候呢疯狂地迷恋他。 是 是啊哪一个 有靓仔 男同学我都迷恋他、哦、好正的真的。 是啊，因为呢他呢就是由在台湾的歌手啦，由队伍去出 度啦，跟住咧就唱咗广东歌。 系 呢首咧，我哋而家嚟紧听嘅咧就系佢第一首排台嘅歌，但系咧、未必可以成为咧咁多个台嘅冠军歌。 系慢慢 之后咧就喺香港有唔同嘅发展啦，拍电影等等啦，佢嘅广东话越讲越流利。但呢一首歌即系有佢讲广东话嘅特色，佢系吴奇隆。 仍然望你再入我生命，跟我再掀起疫情，仍然没法接受你的决定，仍然未懂得究竟，仍然没有放下我心愿，只可惜你走远，一天一天等下去，没有想过抛开这份情，一天一天再未见，难道爱上你没法清醒，难道我永等不到解脱的一天，只有最烈的幻想打转，若然没法再见，就算多么痴情，其实爱你永远是泡影，来让我痛哭一声，戒断这一天，心里轻轻洗去你的脸， 独行走到永远， 赠送这片真情。 嗱、啊，我哋唔系笑佢，我哋真系觉得咧，佢已经成为咗佢个标记嗰个味道咧， 系 好得意嘅。嗰阵时，你会觉得可爱啊， 系啊， 你真系可爱大男孩嗰阵时，真系。 同埋你会觉得，哎呀，佢唱我哋一个广东歌，即系佢尊重我哋啊。 啊，其实咧喺呢个咧，尤其是如果我哋会话即系早期啲，可能你会谂起叶倩文啊，可能啊苏芮啊，其实佢哋都系嘅。本身咧唔系香港人，但系咧佢哋一听佢哋唱广东歌咧，那个感觉系真系特别亲切啊！你好，崇我哋嘅文化 系啊， 咁、 啊、 样嘅会有。 即系其实你会觉得，哎呀，你都想唱只歌系迎合我哋咯，系咪？因为嗱，即系其实咧听咁耐咧，系已经觉得叶倩文咧系我哋 香 港 人，系咪啊？唔记得咗啦，都已经系嘛？ 唔记得咗。跟住你讲话王菲更加， 佢真系完全唔记得，你觉得佢仲唔系香港女歌手？ 系啊， 系啊，直至你记得咧，佢去过北京嘅胡同，佢嘅自己嘅旧居嗰度咧，赌夜壶咧，你发觉 俾人哋睇 起上，其实佢系住嗰度噶喎，以前。 跟住佢话。点解你无端端再翻去北京度住啊？即系你会喺度咁样谂咯。 系啊，咁嗱，听完个男歌手之后啦，我哋听个女歌手啦，系咪？佢本身呢一出道咧，个感觉已经觉得哇，非常之清纯，好靓啊！啊，但系冇谂过佢嘅广东话咬字系正得咁紧要。 到咗都好靓，好中意呢个女孩子。 呢近一两年咧，又出嚟多啲同大家见面啦。佢就系苏慧伦啊。 呢一只系我不是一个人住啊。 孤单的等你。了我，你不知踪影早已预期，已当作平常，仍然陪伴有收音机，去告诉我，我便不痛悲。独自在抱孤枕，假装这刻亲你，太过爱你，一颗心不懂得生气，已惯了脸上来是怀念你的笔记，也热太你。对我温馨说对不起，不敢讲我独住，尽住在一起，身边我伴着有无言的你，活在我心多么欢喜，不管等一个世纪、啊、不敢觉独住，尽住在一起，心只有未来 呢只歌咧，唔单止唱嘅朋友系台湾嘅苏慧伦啦，其实填词咧，因为通常你可能以为佢会揾翻个即系香港嘅填词人嚟帮手噶嘛， 系因为嗰啲字书面语都唔同 系啦，但系咧系冇错，所以佢亦都揾咗一个广东嘅歌填词人咧，作曲都系李宗盛咧，就揾咗周礼博填词嘅。我不是一个人住，头先我哋捞咗几耐啊，咁普通话版个 系 咩？我是一个人住，好似 系 我一个人住。 其实我由头到尾都啱噶，系你哋两个冇听我讲啫。 咩？个普通话版系咩啊？ 一个人住， 我一个人住咯， 我不是一个人住， 系啊， 一个人住就 系 广东话啦。 但嚟自台湾嘅朋友咧，嚟紧呢一位咧都系一个代表嚟噶。佢咧，因为头先我哋三个喺度讨论嘅时候咧，阿天话吓。 乜佢唔系香港人嚟 嘅咩？你当咗佢系台湾噶啦，真系。 佢系一个演员出身啦，系嚟到香港嘅时候，可能你会记得嗰套婚纱，嗰架电单车，爆咗嗰个玻璃。但系跟住到佢开始喺1994年咧推出咗佢第一张嘅粤语专辑之后，其实嚟跟住嗰几年咧都好几张专辑，成绩都系非常之好嘅。 系 佢系小倩吴倩莲啊。 我仲記得個封面咧，好似係黑色嘅底面， 是啊、 然後佢就即係長頭髮，好似咪著咗個雞翼袖咁樣咧，企喺度， 有個封面喺度俾你睇， 好有 印象、啊。因為咧開頭咧，佢嗰幾張嘅專輯咧，俾人哋個感覺咧，都一個苦情嘅女子。 是啊是這個、真係，而家都仲記得呢 個。佢其他嘅歌咧，即係廣東歌嚟嘅，《失戀的女人》啊等等咁樣。但後屘咧，佢都嘗試改變嘅形象啊，例如唱一啲咧多啲盼望嘅廣東歌，望愛啊，心亂如麻。 你今日都有呢方面嘅口音。你咁樣 係啊，有啲物演嘅音啊， 有啲口音出嚟， 有啲物演啊，係啊。嗱，聽完個咁苦情嘅，聽過最陽光嘅啦，好唔好啊？ 我完全唔知道佢有唱過廣東歌咁。 因為嗱，譬如頭先話吳倩蓮咧，就 有 幾張嘅廣東專輯啦，係 咯， 佢係得呢一首嘅粵語單曲嘅啫，就收錄喺一張佢嘅國語專輯入邊度嘅。 不如叫人估下呢個係邊個嚟？ 好啊，你聽下， 真係未聽過。啊、你認唔認得呢一位嘅？佢係男孩子嚟嘅，唯一貼士 啊！俾多啲貼士，呢張專輯1997年七月推出嘅。 哦，係啊，九七年，你認唔認得？ 仲有佢係不老的傳說嚟噶。 喂啊，咁多貼士㗎。係 啊。 一天加一天，情如何告訴？一天緊一天，日落欲清早，恨天空飄雪。地上满铺，心中都未想到，如能共你，希望有多好。当天极不济，仍有传说里，当天的声音，就像是火地，永生不息里，告入理想。茫然曾失去，全靠你，我发现又再追。原来是你，从头看你，那滋味如何讲起？怎初恋从头开始，因你是无法比。原来是你，沿途有你，每一段路值得忆记。 原来是你， 系 边个？ 又再追，想起你， 真系 边 个？我想讲系要求字幕嘅，佢系 林 志荣 啊！ 嗰阵时个名系叫小旋风啊嘛， 小旋风林志荣啊，犀利、啊！原来我真系咁耐咧，我谂咁多旋迷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原来佢有唱过一只广东歌， 我 谂 系大客 fans 应该会知嘅。我依然是我， 我依然是我，犀利犀利啊！同埋我想我几好听嘅 ，OK 啊！ 我个旋律系 OK 嘅， 真系要字幕， 唔系听到嘅。佢第一句直情就吴奇隆嘅翻版嚟噶嘛，一天一天咯，一天一天啊嘛， 系啦， 都系喎。林志荣犀利犀利， 下一位咧就嚟自马来西亚嘅代表啦， 终于唔系台湾嘅代表 啦。马来西亚嘅代表咧，咁其实马来西亚有少少优势嘅，唱广东话咧，佢哋平时都会讲广东话 啊 嘛，所以咧就诶纯正啲嘅。佢有两首歌咧。聽 intro 你就知㗎啦，要玩火㗎啦， 仲要係升 key 王啊！ 係升 key 王，我都覺得 應該咁講。如果而家馬來西亞嘅歌手咧，你會記得黃明志啊嘅話咧，咁即係如果特別男歌手啊，哇！呢個就真係當年第一代啊， 94年嘅作品，吳啟賢啊。 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静如绝情来伴我。我伤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还播。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 如今已没有力气共你再这夜，我哋即刻结束佢啦。系啊，当年嘅星 key 王，星 key 王啊，不停喺度升嘅，真系犀利。 阿毛启贤唱嘅歌就好澎湃啦。下一位女歌手咧，佢嘅 好靓啊，把声 好温柔，好温柔。大部分的歌呢，你好像现在我讲嘢大声啲啦，我会破坏咗个 intro。 你冒唔系破坏，系你冒犯咗佢啊！ 你睇一首歌嘅 intro 都咁美丽啊！ 系啊，而当时亦都成为好多男女朋友分手时候会讲嗰啲咧。 你留低啲咩啊？ 留低咗一串锁匙咯。 系啊，许茹芸啊，佢系。 如果由佢嚟掟低串锁匙，我愿意执翻起佢。 系啊，睇嗱，我睇佢掟边度，可唔可以唔好掉面啊？ 佢掉面都唔痛啦。 你讲咩？锁匙痛啊嘛。 抛面啊！ 其实如果讲过咧，即系有唱过广东歌嘅非香港歌手，其实仲有好多，即系时间唔够啊吓。范晓萱。可能大家會記得佢眼淚啊，各樣嘅歌。其實咧，佢喺《絕世名伶》嗰張嘅專輯裏面咧，有一首嘅最愛最好的愛殺人武器啊。我覺得呢首歌其實好聽，同埋咬字係好準嘅。我覺得。另外，譬如啊，可能我哋之前講嘅蘇瑞啊、翁善玉啊、鄧麗君啊，甚至日本嘅代表 何合代表 子，啊、 我哋唔夠時間播。你嚟试下，天嚟 小雨点系啊， 小雨点，大家真系记得我几个字啊嘛，系咪？ 系啊，广东话其实真系都比较难发音嘅。 但系呢个女歌手已经涌住出嚟啦， 系啊， 佢系边个啊？ 新加坡嘅代表 系啊 系啊，我谂佢嗰几只嘅歌，包括《倾城》啦， 系啊， 仲有而家要听嘅《明知故犯》， 系 可能好多人而家去到卡拉 OK 咧。都仲系想唱嘅，真系。 佢系许美静。 怎么讲都不对， 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赞赏那虽说明，连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保镜，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 当然是沧海遗珠太多了，所以我哋就咁 up 咧，张信哲啊， 系 啊，因为譬如佢有几首系直情系四台冠军歌嚟噶，佢第一首咧就 系 派台，张信哲咧就嚟最伤心是谁，大家记唔记得？明明伤了哭了心已死，外表永远完美，呢首歌简直系为我哋而唱噶啦，外表永远完美啊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但系如果我哋要拣一首咧，我谂我哋今日可以拣一首咧，即系最元祖啊！即系未必系去到真系 都算系好早啊！真系唔知系咪最早？ 系啊，但系佢真系叫做前辈级，同埋当时亦都系咧唱到咧金曲皆知巷闻，亦都温暖咗我哋好多上一代香港人，可能包括我哋呢一代香港人都希望可以拥有呢种精神， 亦都令到大家可能抹地嘅方法唔同咗嘅。 冇错冇错，系啦，翁善玉啊，阿信的故事。 拥有关注共爱，不可需苦楚，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空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 制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对此感到高兴，认为英国政府内部就议题已经有共识，但是仍然有地方需要厘清，会再跟进。民主党的袁海文说，部分港人在1997年之前在香港出世，但基于种种原因，父母未为他们申请 BNO， 认为英国政府有责任协助他们。至於97年之後出世的年輕人，特別是18至23歲的群組，英國當局可以考慮制定新的制度，例如升學和工作簽證，提供居留途徑。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是覆蓋中國東南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氣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 7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339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55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5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8元，跌8毫，美团点评170.4，跌1.6，中芯国际21.8，升4.5，山东黄金21.05跌1元， 阿里巴巴216.2，升三蚊。小米集团12.52，跌3.8。中国平安79.15，跌6.5。粤文集团48.85，系升3.75。港交所294.2，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728，瑞士法郎8.158，澳元5.322，加元5.719，新西兰元4.993，欧元8.7325。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12点，跌169点。港金现价报15,955蚊，跌5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6.51美元，賣出1,727.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大欖對出三四線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大欖一段咧就比較擠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就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荔枝角消防局。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车龙在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西贡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近住白沙湾教堂公厕对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出九龙方向就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入西贡车龙排到去濠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九龙，同埋荃湾路海之恋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Two。 二台六月三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星期二风骚生活小确幸真系好认真噶， 内容刚柔并重啊， 有教你防狼健身，仲有针子同埋撒娇。 认真啦，我撒娇已经好防狼啦。 覆盖范围广泛，收音机直播同埋二台嘅面书都有直播啊，真系可以话系滴水不漏啊！ 做咩窒下窒下噶？ 人造卫星有啲问题啊？ 想知我哋有几认真？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Great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认真就系一种小确幸啦。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作为在职妈咪，要照顾初生婴儿已经非常吃力了，如果公司不体谅，不单止是不近人情，还可能违反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事源一名女士，当她放完产假复职的时候，因为需要在办公时间内泵奶，但是公司没有合适的地方，于是向公司提出要求。不过公司不单止没有安排，后来还将这位女士解雇，于是事主就透过评机会提出法律诉讼，指公司基于她的家庭岗位将她解雇。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是指负有照顾直系家庭成员的责任，而直系家庭成员是指因为血缘、婚姻、领养或者姻亲而同该人有关的任何人士。 条例亦保障任何人在多个范畴免受家庭岗位歧视，包括雇佣以及提供货品、服务和设施等等。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乱諗嘢啦。欸，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欸，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啊，讲下天气先。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电话号码18723888。今日12:30之后咧，有猜猜我是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我哋今日依然有各行各业嘅嗰啲叫做行业嘅术语。 系系系。 如果你哋都有兴趣讲下你哋行内术语嚟考我哋嘅，都无人欢迎啊。 系啊，我哋今日咧仲见到有啲好正嘅，譬如地盘嘅术语啦。 系咪先？ 地盘工友唔系净系得油鸡卤味大啤酒噶嘛，仲有好多嘢嘅。 我自己咧就准备咗小巴行业嘅 小巴行业， 系啦， 都系有落系咪？ 吓， 有落咁样。 我觉得有啲都几好笑。 系啊，欢迎大家。系啦，可以带你18328嘅。咁亦都多谢我哋听众咧，头先听呢个我们的咧，有好多流亡之余，佢都话：喂，有酒精发紫未播啊？咁样 系啊， 系啊。好多，原來 其實真 係 好多啊！咁 呢啲歌我哋閒時都可以去揾嚟播咯，係咪？ 係啊，不下次調轉咯，我哋揾啲香港人就唱嗰啲，譬如進軍外語歌嗰啲咯。 咁都有好多， 都可能可以 啊，都可以㗎，真係嚇，無人歡迎嚇。哇，電話號碼18723888啦，而家就可以打嚟咧，就講下呢個我猜猜我是誰嘅嚇。好啦，嗱，而家我哋就已經進入呢個夏季啦。夏季除咗為大地帶嚟美腿之外咧。而美腿生輝咧，亦都會惹蚊咬嘅。 係 係，我唔知大家開係咪可以開始咧，就俾人釘咗兩三啖嗰啲嘢啦。 我就 OK 啊。阿榮咧翻學就慘啦，因為佢學校有半有後邊咧有個半山噶嘛， 係 即係有少少半山咧，總之都好多樹木。佢話哇，係啊，入到課室陰公，我話咁唔係有蚊燈咩學校？佢話哎呀，好多年啦，即係佢哋未 震燈唔 work 啦，已經 係啊，已經可能慣曬嗰啲蚊。咁咧跟住於是乎咧，佢哋老師咧係自己銀荷包買咗，我唔知係銀荷包定申請啦，佢買咗幾支電蚊拍俾佢哋上堂用，跟住我又即時買 咗一人手揸住一個電蚊拍，即係上上一堂可以跌咁樣係嘛？ 咁幾好笑喎，好似打羽毛球咁樣。 邊個人係負責揸電蚊拍先？ 邊個惹蚊嗰個咪打佢咯？ 咁我就買咗啲蚊貼俾佢貼住咯。 你覺得蚊貼有冇用啊？ 我唔知啊。 我自己覺得好少少，因為我係即係冇得講啊。 你冇人性啊嘛，冷血啊嘛。 唔係，我太甜啦，我 甜係。 啲蚊中意我都中意到不得了。 你野蚊人嚟嘅， 有我喺度，你哋全部好安全。 好慘，佢已經去到係要靠啲蚊嚟攞滿足感啫。 係啊， 好慘啊！ 好用大啊！ 就啲蚊啊！ 你唔好理我啦。 佢又中意蚊，又中意細蚊仔。 哎呀，我真係唔中意蚊嘅。即係如果你，譬如我惹蚊到嗰個地步係試過一次爭啲要入醫院嘅，因為俾蚊咬。 即係只蚊有事。 啲蚊有毒， 佢入咗医院， 唔系因为 针你嗰度唔应该针， 针中边度啊？ 例如边一度咧？ 即系 面 咯， 面啊嘛，因为你块面咁宝贵，唔得噶嘛。 唔系去到咧，就嗰个红同埋肿同埋痕嘅地步系失控啊！但我只不过喺户外嘅地方咧逗留咗十分钟。已經係失控到係你數到有50多蚊爛，唔知喺邊度， 因為累積 㗎，成身都即係我個人太毒啦。 係啊，你咬到第一啖咧，啲人就發覺喂呢度有酒餐開喎。系噶， 蜂擁而至。 你喺賭場度輸第一波，就有好多嗰啲銀馬仔就嚟揾你噶啦。喂，借多啲錢啦，借多啲。 所以嗰次咧，即係如果咧，我好明白咧，如果嗰啲好野蚊嘅朋友咧，佢哋嗰個慘況其實真係好慘。 好啦，咁而家我要同大家介紹啦，最新滅蚊大法啦， 係咩咧？ 高科技 滅蚊， 冇錯，高科技上網滅蚊大法。 即係有個手機嘅應用程式， 係上網滅蚊 嘅。 做咩啊？咩上網滅蚊啊？ 如果再準確啲，高科技上網 YouTube 滅蚊大法，你信唔信佢播一條 YouTube 片就可以滅蚊？ 哦，因為 佢有啲声音可以播出嚟之后就赶走啲蚊啦。 嗱，我报机嘅屋企咧系有一部嘅机器嘅，就是、你可以即系插入墙有即系插咗电啦。 我都有，香港都有买过嗰啲。 佢就话咧，即系 我哋人听唔到噶嘛。 系啦，但系咧啲昆虫啊，尤其是呢啲蚊啊、咩曱甴、老鼠啊嗰啲，佢听到咧佢就会唔入嚟嘅。我觉得宁可信其有，即系同听鬼故一样。我觉得我照样买一个。摆嗰边嗰度，那个感觉又好似真系 O K 喎。嗱、 哎，把鬼啊！你知唔知啊？阿乐乐永永嘅细个，你知细蚊仔更加野蚊啦。你知唔知佢系肿，即系针对咗好阴功噶，系肿咗一嚿。 肿到同你一样啊！ 可以咁讲。 咁啊，真系好阴功啦！ 阿妈越嚟，阿妈越嚟越处理啦。 有你做阿妈已经好阴功啦，仲要似埋你个样添啫。 跟住咧， 即系肿到一。旧个讲紧真系系系即系涨得好紧要，你知佢啲皮肤又暖咧。 系 我买咗好多好多唔通诶嗰啲插住电掣嗰度啦，跟住咧嗰啲蚊灯啦、蚊液啦，诶即系总之全部插电噶啦。 蚊液系咩嚟噶？ 即系嗰啲有啲系 瘟疫嘅 friend 咯， 系咯，我真系冇听过。 唔系嗰啲涂抹装嗰啲系嘛？ 唔系啊，嗰 蚊膏你想讲？ 嗱，唔系蚊膏啊，系净插住嘅电掣咧，跟住佢有啱嘢， 即系电子液蚊香。液体蚊香， 液体嚟嘅 系啊，但你都系、啊、你都系当点着佢就赶啲蚊。 但呢个名系你改嘅，定系佢真系叫蚊液噶？ 唔系即系咁讲，我 真系 你明白。 系啦，跟住蚊香我都去点， 都有， 但系蚊香顶唔顺啊，因为 你试下将佢捞少少你嗰啲名牌香水咧，可能会有神效咧。 我做到乜嘢？ 但系我今次呢个同你哋嗰个方向系啱啱相反。点解你哋一味就系谂住赶啲蚊走？咁样系治标唔治本嘅。 佢、吸引晒啲蚊，冇 错啦。 电话度 点解你唔谂住？反其道而行咧， 吸晒佢去嗰、那个， 因为呢个一个概念上面，我哋要突破个盲肠嘅，我哋要跳出个盒仔嚟谂嘢。 哦，好试下先。 嗰、佢系嚟自日本嘅，日本嘅网民就话、其实咧，我哋系应该灭蚊噶嘛，我哋唔系赶蚊噶嘛，赶蚊咧，只不过将曾志豪只蚊就赶咗去桂花田屋企，桂花田又再将只蚊赶咗去黄耀祖屋企，然后佢冇装个蚊灯或者蚊箱咧，佢就中招啦。咁系唔得嘅，点解我哋唔喺自己嗰个范围就灭咗蚊佢咧？ 啊，系啊。 咁跟住佢， 但如果做到嘅话，我咪做咯，系咪先？ 咁隔篱嗰个 蚊拍咧，系真系好有用噶。 但系你容嗱都唔容易。你又要即系等佢 即系出现啦，你 出 现啦， 你又要佢唔走啦，你要发落去啦，仲要即系啲风啊，诸如此类啦。佢而家嗰个成个逻辑概念系点样咧？各位你要留意啦，佢系主动出击，不再退缩。佢就话啦：我决定播呢一个 YouTube 嘅灭蚊神曲，等啲蚊安静聚集喺一个地方度、好似静静地嚟听歌。哎呀，真系好听嘅，即系听下先。 我想 播心经嗰啲啊。 然后喺不经不觉嘅情况底下，佢唔走，直至你一巴冚落去，佢先知道大祸临头。但系佢仍然逃咗喺神曲里边。 究竟蚊系会听咩神曲？ 究竟系莫扎特啊，定系听贝多芬啊？ 喂，呢个好神奇、 想唔想听啊？ 我想， 边个 我真系想，因为如果 work 嘅话，我真系会试。 大家而家听一下咯。 好。 咁根据咧佢嗰个影片嘅警告字眼系咁讲嘅。如果你本身系属于蚊嘅话咧，请你小心啲。 你会惊，你会逃避。 但系如果你系人咧，你听到觉得唔舒服嘅话咧，你话俾我听，我即刻停咗佢。 好。 但如果你话到俾我听嘅话， 蚊噶 嗱，你自己听下咯。 好嚟，有噶啦， 未开始。 喂，系咪走福警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地震啊！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 嗱，我哋人听到，简直系想死噶嘛，系咪先？但系佢话咧，呢一个咧系属于蚊咧。嗱，唔好再播落去啦，因为太嘈啦，我都觉得。佢话咧呢一只蚊咧，系会点样嘅咧？原来佢系模拟紧。正所谓蚊有公乸，头先嗰只系模拟紧，你觉得佢属于公定乸嘅声啊？ 求偶啊，女士们啦、啊 哦， 我觉得 系 雌性嘅蚊， 系咪成日啲蚊？ 男定女啊？呢只蚊？ 是但啦，唔系男 系 女 嘅 啦。 唔使听噶啦，好嘈嘅真系。 我想话咧，系咪即系成日啲蚊喺你耳仔边好嗡嗡嗡嗡嗡好飞啊飞嗰啲声咧？ 平时边咁大声噶？ 唔系你攻破佢，因为你香，你教大细声。 唔系啊，唔系， 我唔分佢哋公乸，我觉得天下啲蚊一样衰，全部都系真人噶 公蚊。 公蚊先至会真人， 佢系公蚊，佢唔系就系真人。佢话头先系公蚊咧拍翼嗰只声嚟嘅， 系 而佢点解要播呢个公蚊拍翼嘅声咧？就吸引啲黐蚊，吸引啲蚊乸， 黐嘅， 系啊，佢系黐嘅。咁佢成个逻辑系点样咧？佢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当咧你一播呢只音乐嘅时候咧，啲蚊乸咧就会听到咧就以为有得开心， 就会 我寻你开心，你又寻我开心，呢、這个可以话系蚊界嘅 A V 啊！ 佢 就以为咧呢个系一个欢迎佢哋咧行放。 你讲呢个题，我唔知道，我觉得成身都痕啊！拗完 手而家拗腳喎，咁即係 覺得 係，攞啲消毒噴下先。 咁佢話咧，佢話你就會自自然然咧，就吸引到咧啲蚊乸咧就走埋嚟咧。佢話咧，日本嘅網民係試過咧，當佢播嘅時候咧，真係嘅。佢話咧就吸引到蚊接近啦，甚至乎咧，佢會安靜咁樣咧停喺床單上面，喐都唔喐，飲佢拍落去，因為喺佢嗰刻。嗰、那個蚊乸滿腦子裏邊都係話，係咪有公？係咪有公啊？ 係 咪有公蚊啊？係啦，個死佬去邊啊？哇！係咪有隻公蚊咧？會俾我同我開心啊？咁樣，哇！真係牡丹花啊！死做蚊也風流，佢完全係飲你拍落去啊！ 佢呢啲都算係馬上就 係啦，馬上蚊咯，馬上蚊啊！真係，佢話佢仲要唔係得佢一個有呢、這個叫做效果、哦。佢話咧，佢喺個 Twitter 度咧，因為呢個日本網民發出嚟咧，佢話佢哋好多朋友都話，我都試過啊，仲影埋啲遺照添啊，即係影住只蚊咧， 死就 靜靜雞停喺張床單度冇飛走，你幾可以停留咁耐俾你影相㗎？係 啊 係 啊係。 佢話咧，佢播完呢個之後咧，只蚊真係離喐唔喐啊！然後佢哋真係大安旨意咧，即係我諗佢幾乎講埋就話，freeze， you are under arrest， 咁樣佢講曬呢啲，然後再拍咁樣。哇，咁神奇！ 而家唔係事必要你講，但係你講嘅都係成為呈堂證供。 係啦，不過就算你講咩證供，我都會拍你嘅 plus 咁樣。跟住佢就一巴二巴全部搞掂，咁神奇。 但我想問，個問題係咪要好似頭先你播放咁大聲？ 我都係咁話。 喂，而家嗰個聲音 唔係頭先入埋麥啦， 但唔係淨係蚊聽到，我聽到喎，我長期喺度 喂， 咁你 其實我都想死喎。 你可以戴耳塞嘅。 當你發現有蚊嘅時候，而你又捉唔到佢嘅時候啊嘛，咪可 以。所以佢係同我哋嗰啲咧，佢唔係趕走啲蚊，佢係吸引啲蚊。你係等佢引佢叫做引敵深入， 真 係 引蛇出洞。 引蛇出洞，引蚊飛咬。咁然後你就喺隔離坐以待斃，嘈一聲，我、sorry 唔係守株待兔，啊唔係，總之咩都好啦，捉奸在床，總之你係一出現，你就正喎，真係捉奸在床喎， 唔係啊，真係雙級啊嘛。 但我覺得佢最慘嘅地方咧就係只蚊，只蚊乸以為咧係起碼都見到個公蚊嘅身影啦、 哦， 但係臨死嘅時候佢都佢完全都見唔到啊，真係。同埋咧消滅蚊乸。佢冇得繁殖啊，所以原來呢一個係好絕嘅。我哋建議我哋嗰啲防治蟲鼠組可以參考一下。 喂，發下啲聲 係啦，蚊乸 AV 大法。 就别浪费自己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色彩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作坊，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浩浩浪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的辣菜，看到总有意义，在这海风四方漫步。说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否是教育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不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给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作坊，坐落在桌上，一封封情诗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哈啦啦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双人舞 Mojito 就唔系 Mosquito 系 Mojito、okay. 周杰伦啊！ 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吓？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住先 ，OK？ 咁一阵间玩下行内术语，你有行内术语都可以考下我哋嘅。咁啊，头先我哋之前咧讲咗啦，飞机嘅座位啦，系咪？ 系咯， 唔好挨后啦，希望建议，即系如果你真系发现哇，你真系而家可以龙屋咁嘅凳，即系下坐嘅凳嘅时候咧， 哇，我觉得走唔甩噶啦，嗰、那个航空公司都蚀钱蚀到咁样嘅话咧。佢都真系要谂办法，可以先至可以生存得到。 咦？你今次你输咗 咩啊？ 唔系我平时都感受唔到，我坐私人飞机噶嘛。 唔系又不至于。 佢平时 会讲 呢句， 我 输咗，所以真系。 我唔系一个咁炫耀嘅人，你先讲，我都笑。 俾我哋偷鸡成功而家，好嘢。 记唔记得咧？早轮咧，早阵就可能旧年啊，都讲咗咧。阿纽西兰航空咧，佢哋咧就 将老细系咪？老细， 老 细话咩啊？ 老细都觉得难啦，而家。 咁咧，佢咧就将咗嗰个叫做咧经济客位咧变成梳化位啊，记唔记得啊？ 全 部 啦，佢想做定系 做 咗啊？ 佢将个座位下低咧， 都唔系全部飞机系咁嘅。我上次飞我未系飞，我去年头去纽西兰未 系咯。翻嗰个航空即系嗰个 班机， 唔系啊，佢系讲紧你 系 老细嘅纽西兰 啊。 系啊，你唔系老细， 本身都系搭 business， 都系咁。 系咪赢翻一次？ 我冇赢到，你都冇 sofa， 系啊， 冇 sofa， 有床啊，坐 business 系咩？ 系 啊，我私人飞机，我有游泳池， 仲有私人嘅空中服务员， 梗系啦。 佢系即系将咧嗰个位咧系喺下低个位置拉出嚟咧，咪伸延咗个位，跟住再铺张被喺度咧，跟住就可以三连击一齐坐噶嘛。 哦、啊，好似系啦，咁而家 我见到有报道做过，我唔知佢推行咗未。 而家推行咗，咁啊而家咧就 又有培训服务啦。 唔系，佢又再谂下计咯。 啊， 因为即 系继续喺呢个经济客位度，点样就可以做好啲咁样？ 系啊系啊，记唔记得咧？佢哋有一间唔知边间航空公司系咪佢哋咧？飞咗好耐咧，嗰班机咧， 破咗 几 落咁样 嘅，飞咗十几个钟头嘅， 唔止十几个钟啦， 系啊，系啊，嗱，佢而家咧就即将咧又去谂下啦，啊，如果不过系呢个真系超长途嘅，16至18个钟嘅要飞嗰啲吓，咁咧佢就希望咧喺经济客位嗰度， 嗯， 希望大家都可以瞓喺度， 可以瞓喺度， 咁但系又唔想你淨係瞓一個人喎、 okay ， 即係你嗰啲咩 business 咪就瞓一個啦，係咪？佢希望可以多 上下架床喺出， 係咯，碌架床， 係啊， 碌架床，倉位。 咁你覺得咁樣好有問題咩？ 哦，咁都幾得意喎，邊個瞓上面碌落嚟喎？即係其實佢將佢變成火車嘅卧鋪概念咯。 哦，真係啊，我想講， 佢、exactly, 唔、 哦、 止兩個， 三個， 三個，因為佢高噶嘛，樓底都 有三隻票價，三隻票價，係喎， 硬座先覺得咩 啊？你冇得卧鋪咪硬座咯？ 係啊。佢咧仲系而家咧将嗰个经济客位嗰度咧，佢系谂住系呢方面嘅，因为你知道经济客位最多人坐噶嘛，叫做系咪？咁佢都希望咧，如果坐咁长途机嘅时候咧，坐喺度真系唔顶唔掂当，佢就真系咧设计谂住，希望咧佢嚟紧咧嗰个叫十月啊，今年嘅十月，希望可以员工可以真系起航咧。是真的将 上中下 上中下两边添，最左右两边。所以呢我不知道它是全部机舱定是后面最边的格呢是有六张这些床咯。 六张即是可以有十八个位了。 唔系啊，单人嘅咋？ 你话上中下嘅？ 上中下两格咯，咪即系得六个位咯。两 张咁， 两张 床 六个位。 左边右边，跟住每边都系三格咯。 咁 咪即 系 六 个 位，两张床六个位。我哋以为有六张床就会有十八个位啦。 唔系， 好， 系啊，六个位咯。 我又有问题问嗱，佢就算系16至18个钟咁长程嘅飞机啦，可以瞓喺度好舒服啦。 好啊， 但佢都要食嘢噶。如果你三层嘅话，佢仲有冇一个位置可以俾佢可以坐到食？ 如果你卧铺嗰个概念系坐得直嘅， 系咪啊？ 系啦， 卧铺系啊，我见到佢样咧就， 因为飞机个楼底都唔系真系好高 嘅， 你 会唔会净系俾小朋友上去 嘅？唔系咯，唔系咯，佢系真系俾大人嘅，佢有咩噶？ 食嘢就落翻嚟咯， 可能咁， 因为火车卧铺最上嗰架咧都系会行落嚟噶，系啊。 佢系六尺半乘23寸噶，即系有两尺乘 六尺半 嘅 size 嘅。 但呢个系阔同长啫嘛，冇讲个高 度， 冇讲个间距啊嘛。 应该系落翻嚟嘅，应该系坐唔得。 几搞笑 咁，仲有个布帘俾你拉住咧，就唔会俾人睇到你瞓觉嘅。 都 OK， 都 OK，、我都接受，真系。等我喺个私人飞机度装翻几个床位，到时招呼你哋啊，要唔要啊？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听日至到星期六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冇听到人大常委会将会加开会议处理港区国安法，但系程序上可以咁样做。他說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早前的發言反映，絕大部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由香港特區負責執法和司法工作，遇到極特殊嚴重的案件，中央會保留管轄權。他指出是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不會削弱香港的司法權，相信極特殊嚴重的案件是涉及外交上的事宜，例如有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就明显要由中央处理。政府将会放宽限聚令，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新型肺炎疫情相对稳定，市民亦都要回复正常生活，因此在可控制的风险之下，逐步放宽限聚要求。被問到點解室內婚宴可以多於50人，戶外婚宴就唔能夠，陳肇始話有關嘅規例從來都冇區分室內或者室外，但係室內婚宴擺酒屬於規例下嘅業務處所，需要有限制措施，包括台同台之間有1.5米距離。對於外界質疑，目前已經復工復課，公共交通工具逼滿人，但係就唔能夠集會。陈肇始重申，相关规例是从公共卫生角度考量，绝无政治考虑。运输署说，两轮防疫抗疫基金至今已经向运输业界发放超过12亿元的补贴。今日起至到9月30日接受的士或者红色小巴司机申请第二轮基金的补贴。今日会发信通知业界团体，合資格司機需要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申請，首筆補貼可望今個月底之前開始發放。運輸署說將會為每位合資格的常規司機提供每月6000元的補貼，為期6個月。因應業界指部分司機未有及時更換新的司機證，署方適度放寬申請資格，除了在今年1至3月期間持有有效司機證之外，如果持有舊司機證而在今年4月1日至到5月7日期間更換新證，亦都可以被接納為符合申請資格。北京過去一日新增31宗新型冠狀病毒本土確診個案，過去6日累計137宗。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说，目前没有调整中高考日子，但是防疫措施会加强，又说因应疫情，在校园经营的档主和管理人员亦都纳入核酸检测的范围，实现全覆盖，以进一步排查校园防控的薄弱情况。李奕说，学校亦都要做好下学期线上线下教学的双重准备，中小学期末考试将会结合线上线下的学习形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7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56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5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8.2跌6毫，美团点评170.8跌1.2，中芯国际21.8升4.5毫，山东黄金21.05跌1元，阿里巴巴216.2升3元，小米集团12.5跌4毫，中国平安79.1跌7毫，粤文集团48.95升3.85毫。港交所294.2跌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26， 瑞士法郎 0.95， 加元 1.354， 人民币 7.092， 英镑对美元 1.256， 欧元对美元 1.127，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515 点，跌66点。港金现价报15,955元，跌5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6.64美元，卖出1,72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乜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冇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不过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至于最中意陈百强边首歌，我会拣《涟漪》，因为呢首歌喺我当年追女仔嘅过程当中，带俾我好大嘅帮助同启发嘅。想知多啲，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喺6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嘅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喺6月25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而家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乜嘢系最伟大嘅爱呢？圣经里面讲到，懂得为他人嚟到牺牲嘅爱 ，again 就系最伟大嘅爱。而女填词人 Linda Creed 就讲到话，懂得去爱自己就系属于最伟大嘅爱。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原先呢就爱嚟描写拳王阿里，亦即系电影《阿里自传》里面嘅主题歌曲。不过原唱人 George Benson 嘅版本呢并不流行。女填词人 Linda Creed 响1977年写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呢首歌嘅时候呢，啱啱好系证实佢患上咗乳癌。写首歌鼓励自己之余，更加呢系鼓励身边嘅人呢要积极懂得爱自己。伤感嘅系 Linda由嗰段时间开始就同癌魔系角力，头头尾尾足足10年。而刚好去到1986年嘅时候，女歌手 Whitney Houston 翻唱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亦系佢嘅癌症末期。Linda 嘅病越重，歌曲响流行榜嘅位置系越高。不过 Linda 睇唔到呢首歌去到流行榜嘅冠军宝座，只系差一个礼拜，佢就离开咗尘世。懂得爱自己，同时也懂得去爱其他的人，就真是 Linda 同埋圣经当中讲的最伟大的爱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啦，18723888，18723888，除咗你可以答我哋嗰啲行业术语之外呢，如果唔係你可以答啦、如果你想问嘅话呢，欢迎你都可以将你哋啫行内里面嗰啲唔同嘅暗号呢同我哋一起玩下游戏嘅，点好嘛 ?18723888,18723888。 当然啦，你答啱咗或者你条问题问咗嘅话呢，我哋都会有纪念品呢，之后就寄返俾你啦。 係啦，好啦，咁我哋争取时间喎，我哋今日呢咩行业都无人欢迎㗎，不过我哋自己个人就精选咗几个呢比较得意啲嘅术语，睇下你估唔估到啦。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Hello Amy 系嘛 ？Annie，Annie，Annie 你好， 系咪 Annie 啊？ 你好， 你好啊，你 系 咪？你想问问题定点啊？ 我想问问题噶。 好啊，好啊，等你，等你。 系咁咧，我就系做航空业嘅，咁我系空中服务员嚟嘅。 好。 咁咧，我哋咧就有个术语咧，就系喺行外都会系讲噶。咁咧就系叫大黑同埋小黑。 大黑同小黑啊， 黑系黑色个黑啊，系咪啊？ 即系读音 乜嘢话？ 读音系咪黑色个黑啊？嗰个系 系啦，直情系写都系黑色个黑。 哦，大黑同小黑， 大黑同埋小黑。 通常点样用噶？你可唔可以讲一句句子，等我哋估得易啲啊？ 即系你嘅词就系一个一个情况，你 系啦，系啦，你哋会点样 up 出嚟？ 我今日大黑啊，咁 系啦，定系点噶？ 哦，好啊，我可以同你讲，我听日飞啦，我会带我嘅大黑同埋小黑翻去噶。 听日我飞，我会带我大黑同 好。 我估行李箧一定系啊，正路系咪？ 乜嘢话？ 行李箧。 行李箧 系咪？ 系唔系啊？ 系。 好嘢， 你哋。 我哋三个都一齐估到，我都谂住讲呢一个。 但系佢系点样嚟嘅咧？系咪因为 因为咧好多 咁样就大 luggage 细 luggage。 定系食系个食个颜色，因为咧空中服务员咧系咪有指定要用黑色嘅行李箧咁个？ 系嘅，因为我哋嘅箧咧系我哋嘅 part of uniform， 咁所以就系公司配合嘅，咁就每个都系一式一样，咁佢嘅颜色系黑色，咁所以咧我哋就会然后我哋会有一个大一个细，咁通常我哋飞得远嘅话咧就会带一大一细，咁就会系我有带大黑同埋小黑啦。 喂，嗰只大细咧，我想问下系咪嗰只大嘅就摆喺下边，就细咧就好似一个合体咁样咧摆喺佢上面，但系都系一个手提架咁拎，系咪嗰只嚟噶？ 系啊，佢系有个 strap 咧，系 strap 住嘅，咁大同埋细就会黐埋一齐。 系啊，好鬼型噶，你知唔知啊？我成日见到你。 所以点解我想做空姐就咁解啦 ？Annie 都笑你，我哋两个反应唔到啊，真系 静咗，静咗。 好多咧，即系可能系要嗰啲 business trip 嗰啲朋友咧，都会用呢一样嘢嘅，因为嗰阵时咧嗱，你嗰个手提嘅旅行箧咧就装住啲衫裤鞋袜啊嗰啲咁样啦，上面嗰个咧就一啲文件啊，好似一个公事包。咁样咧，你就套住喺嗰个扶手柄嗰度咧，就一次过就两个一齐就拉咁样啦。 可唔可以咧八卦问下咧？你打开你哋空姐个手提包嗰个行李箱咧，其实你哋有冇啲基本咩会带去噶？ 即系开门七件事有冇？ 系啦，有冇啲咁嘅嘢噶？ 基本会带去啊，咁好 basic 嘅，可能我哋要有啲嘅叫 PA book 啦，即系我哋要做嘅 in-flight announcement。即系需要带嘅书啦，即系一啲系 欢迎乘搭咩咩航空嘅咩咩咩咩咩，即系嗰类嘅说话，就一本咁样嘅书咧。咩类型嘅情况出现，紧急要走难啊，咁都有番说话要讲噶，你哋就跟住嗰本书去讲啦。 系啦，系啦，同埋有时我哋要用个 glove 啦，即系因为我哋好多时都会系要接触热嘅嘢啦，咁我哋会有个 glove， 即系个手套系配埋俾我哋嘅，咁我哋需要戴啦。咁一啲junior 需要即系 serve 客人嘅人就要戴一个 smock 啦，即系嗰啲叫做围裙啦。咁都系 part of the uniform 都系需要戴嘅咯。 系啊， 嗰啲系你自己带翻屋企噶。 系咯，系咯。 吓、 啊、会带翻屋企噶嗰条围裙咧，我以为佢会喺机上面使用咁样，但系你哋 会噶， 即系好个人嘅， 个人噶，系个人噶，系要自己个人要处理佢， 即 系 好似套制服嘅一部分咯。 咁烂咗会唔会有得换翻？ 咁都有嘅，冇得喺鸭寮街度买得到 咩？淘宝有得买空姐制服，不过冇人买围裙。 我真系好想八卦，我想问你哋啲鞋咧，系咪都系公司供应噶？ 近时我哋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因为我自己都做咗二十几年啦，咁、就好耐之前呢，我哋就係有几间公司係偏配俾我哋嘅，即係我哋係可以去佢哋嗰度买咁样、但而家就唔係㗎啦，而家已经进步咗呢，佢会係俾一个冧心一嚿钱俾你，咁你每年就係用嗰个钱，你几时买又得， 点样买都得，得嗰嚿钱就系俾咗你噶啦。咁你想买喺边度买都得。 咁而家咧疫情底下咧，譬如我自己有一个嘅朋友咧，佢都系做空中服务员嘅，佢就同我讲咧，一个月咧佢飞一次啫，仲要嗰班机咧冇人坐嘅，因为系运货嘅啫。咁啊 ，Annie， 你嗰边嘅情况又如何啊？ 我自己三月。尾到而家冇飛過啦，已經係、啊，咁但係大家都要共度時間啦，冇辦法啦，即係 有加油。 有時都要係好即係要支持公司啦，冇辦法㗎啦，係啦，即係都要係啦。 我哋相信你好快就會帶你嘅大黑同埋細黑一齊咧，俾個黑你㗎啦，一齊上去㗎啦， 去到伊拉克啊，祝你去到， 係啦，OK， 多謝 Annie， 得閒再打嚟同我哋玩喎，好啊， 多 謝 你，你哋好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陪我， 多 謝 ，Thank you Annie， 好， 拜拜， 我仲想問下佢個頭有冇人教佢？ 唔係，其實我就係想 stop 咗你咯，因為我知道咧，你其實最想問就係 Annie 可唔可以介紹我入行？系啊，我哋不如保留呢个大挑战啦，睇下有冇人咧可以俾到个位阿田做咧一个中空者， 唔系遮好制服嚟着都好。 唔系咁呢个就好易深水埗得买嘅， 睇下咩航空公司啦，有啲航空公司未必出到呢个 size 嘅， 出到噶，出到噶。好啦，我哋听第二个听众电话 ，Hello， 你系边个啊？阿青， 阿青啊，我系阿青。 阿青你好啊，你想问问题？ 你哋好， 你好， 你想问我哋定系答问题噶？ 答 问题 好啊！你想拣边个嚟答啊？有桂花田、黄耀祖同埋曾志豪， 边个简单啲？我想搵 边个简单啲啊？ 唔 知噶，你自己拣一个咯。 阿豪仔啊， 好啦，你拣我嘅话咧，咁我就俾一个的士哥哥嘅术语你，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啊。好啦，当你搭的士嘅时候呢，你就听到个的士大佬，佢呢就会同佢嗰啲的士台呢就喺度倾偈，佢呢就会咁样讲㗎。哎，点啊强，你点啊，哎，差妹啊，哎，差妹，哎呀，差妹咁惨啊，哎，冇办法啦。好啦，差妹系咩嚟嘅？ 差妹喺的士行业嚟讲， 系啊， 佢代表啲咩咧？ 嗱，佢系秒嘴喎，头先听到佢口吻系咪啊？ 系啊， 秒嘴噶， 系啊，个的士大佬互相倾偈。 哎，今日差妹， 系啊，今日差妹，咁你而家呢个客咧，啱啱接到阿青，哎，都系差妹多噶啦，哎， 即系短程车嚟嘅。 系啦，但系点样短法会叫做差妹咧？ 短到即系冇得跳标。 冇跳过标， 其实系啱嘅，但点解系差妹？如果你解得通呢一句就好啦。 嗱，即系原来冇跳过标就，我真系唔知冇跳过标就叫做差妹。点解咧？ 即接近冇乜跳过标，佢、哦、所以佢啱嘅，但系个原因系咩咧？ 系我哋试下估下，你点都有礼物噶啦，放心啦。 你点有礼物噶？但我觉得如果你答埋嗰句就真系 perfect 啊，完美啊！ 喂， 因为冇跳个标，所以就系差妹。 唔系啊，咁点解系冇跳个标，即系 可以叫 华 妹噶， 系 咪可以叫桂花田嘅？点解要叫做差妹 咧？ 你谂下差妹系用啲咩？ 你谂下差妹会嗌啲咩嘅？会嗌咩噶差妹？ 饮啦咁咯，跟住 系唔系好多妹噶喎又？ 唔系咁我哋 咩妹啊？咁 同十五二十有冇 关 系 噶？ 系咯， 系啦， 你哋贴士十五二十有关嘅， 系咯， 十五二十 系， 因为二十啊。 系冇错，其实系非常啱噶啦，应该都接近，因为以前咧，即系你而家加咗好多次价啊嘛，咁但系以前又试过咩十五蚊起标啊，有几多蚊起标咧，咁个的士大佬咧就话，如果知其实差妹咧，即系话。唔系十五啊二十咯， 系咯， 即系十五俾你跳一嘢标，跳两下标跳到二十咁样。 总之最尽都系二十嘅啫。总 之最尽，所以就会话咧十五二十就叫做差妹，即系话之期短啊咁样咯。而家我想问下，系咪就应该唔止呢个价？而家几钱啊？ 24啊， 系啦，就冇咗差妹， 23、24蚊 起 标， 系咯。 系啦， 系啊，所以 的士就平啲。 所以而家咧，我怀疑佢差妹咧，即系可能个意思一样，但系已经唔可以就咁讲咧，就十五二十啦，因为 而家系三个差妹咯。 系啊，一跳就跳咗去到24蚊啦。多谢你阿青， 拜拜 ，thank you， 好，恭喜晒，拜拜阿青。 Jason， 原来你同师妹系口和心不和嘅。 担车嘅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 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嗰、那个女车系矮地嘅，但佢把车咧一路掹住行咧，佢同我逆方向行。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啊。 我知系你、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碧晨、施培， 请上线，认真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自己歌梗系自己度啦。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负，生活在劫难里，心灵重。 除了有录音室录好一首歌之外，姜涛说他希望每首歌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的，譬如今次他就度了一个手势舞去配合这首为香港人打气的作品，也都邀请了不同的艺人和希望乐迷都一起参与。作曲李俊伟、伍周硕填词陈永谦，编曲伍周硕，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五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棍位置，姜涛《梦着嘴说爱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安哥同学会 有一样嘢最遗憾咧，就系、是、阿德哥出世冇几耐几个月咧，咁我要拍嘢，到我。第二次见阿细仔喺机场，我见到太太，咦，你哋唔系抱住阿德德过嚟嘅咩？诶，嗰、那个你咪个仔，个仔周围跑咧喺个机场，即系好难堪嘅 ，miss 咗我个仔行第一步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涛安， 我系钱小豪，安哥同学会。走上前与你 迈步。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今日猜猜我是谁，继续玩行业术语。电话旁边系边个啊 ？Hello， 你好， 阿 Tim， 系咪阿 Tim 啊？ 你好， 系你咯 ，Tim。 你好啊， 你好啊， 系啊， 系啊。 好，你出题目定系你估噶？ 我出题目啊。 好啊，请讲。 豪仔啊，加油啊！哦，好、啊，多人支持你、啊。 知道，多谢。好，呢、這个就是题目啦。 系啦、啊，点样加油噶？ 呢个结头语系咩咧？ 系啦、啊，就系、是、你唔好病啊，咁样、啊。好，你请出题目，多谢你先。 咁咧就係咁嘅，我想問咧，嗱，我係做珠寶業嘅，之前，咁而家都係有做嘅，咁我珠寶業界咧有套叫暗碼，用咗三四十年噶啦， 啊 ，OK OK， 一間全港大嘅珠寶金行咧都係用緊呢套暗碼嘅，咁就係話，譬如有啲客入到嚟買嘢，我哋會同啲同事單一聲，呢、這個客上次嚟買過啲乜嘢。我哋系俾个几多折佢，而呢个折数咧就叫啲同事唔好低过呢个折数。如果唔系第啲同事接呢个客就好难做噶啦。 唔好低过呢个折，即系唔好再俾太多优惠佢啦。 即系譬如上一次咧，我俾上次我俾八折嘅啫， 你唔好俾七折。 系啦，你今次唔好俾七折啦。 明白明白，好好啊。咁你嗰个讲法会点噶？ 系啦，咁我想问你顾客，如果嗰个折数系八折。八折呢个折 数 系几多咧？你估下， 即八折嗰个暗号系点样讲啊？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暗号其实系一句，系一段几有意思嘅说话嚟噶。 有冇有冇 做珠宝呢行咧、做咗三四十年，个个都识噶啦。因为呢套差唔多系全香港啲 几多个字啊？咁样 几多个字噶？ 其实呢套系十 个 字 嘅，十 个 字， 佢其实一句说话嚟。 你意思系如果我讲一句说话，就代表俾咗八折啦？ 系啦，冇错啦。 咁呢句说话， 只不过系一个字数啫，但系其实呢套暗码咧系十个字嘅。 哦 ，OK， 好。 咁我哋有啲难估喎、啊，不如你 8864，即系我问呢个方向谂得唔得啊？咁样无端端咁样讲， 即系呢一个同事同另一个同事讲嘅一句说话嚟嘅， 系啦， 就会知道俾咗八折啦。 应该咁 样， 可能我表 达 能力比 较唔紧要， 嗰度好期待想知啊。 不如你系啦，你直接开股，我哋等我哋了解一下先。 开股啦， 好啊，你 好，我送两份好过啦。 一份都系咁开心，你讲。 嚟。 哦，咁好啦。嗱，其实呢一套咧，暗码就系、是、成个字咧，就系、是、而家周乜乜啊，有好多间大公司都用紧呢一套暗码。 知道，好，佢点讲噶？ 成个字咧就系、是、若然。有此字，定必达成功。咁咧，若字开始咧就系个一字嚟嘅。 点样话？ 讲多次真系要学嘢啊！点个系？ 若然有此字， 系啦， 即系话假如有呢个字，跟住咧 咩？ 言有此志，定必八成功。 哦哦， 咁八成功咧，就即系八九十啦。咁譬如话，呢、這个客上一次咧，Jenny 做咗系八折嘅，咁就话你哋唔好低个达码俾佢啊。如果唔系 Jenny 接翻手咧，佢系好难做噶啦。 哦，达码，如果上次系俾九折嘅咧，就话上次咧，我俾佢咧系成码嚟嘅。咁样咧就为之咁 冇错，哇！你咁聪明嘅你， 我写低咗嘛？咁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上次俾八五折佢，咁系咪就要咁样去计就系达字码咁样啊？ 系啦，冇错。咁你 犀利啊！ 如此类推咯，因为将啲客咧，譬如话上一次嗰个 Jenny 做到话又话朋友噶，又话亲戚噶，先俾个八折你，今日一个唔识嘅落到嚟又六折又七折。咁、那个客冇信心㗎喇嘛，以后唔会再嚟买嘢㗎喇嘛。 即係弱系一折。 一系啦，二然就系二。 然后去到攻呢就系九折十折，即系冇俾个折佢。 系啦，十。咁嚟讲成行香港珠宝行都用緊呢一套。 哎呀，咁犀利。喂，咁我哋可唔可以自己冲大头鬼呢，周佢话唔哥，我想买珠宝。 俾个 B。 我上次系我叫曾志豪嘅字啊，字啊，即系一二十五折。 系啊。 哇，咁啊啱唔啱到啊？ 上次我嚟啊，都俾个 B 码我啦，唔系用个折字去定我个码字。 系啦，我系字码。 上次我嚟都有 B 码啦， 得唔得 咁样噶？折啦，你唔系而家俾个成码我。 系啦系啦，啱唔啱唔啱到佢噶？ 咁佢以为你行家添啦，以为你。 一定要写低啊！真 系，写字。 多谢阿添哥啊！我哋所有公众嘅听众都要识呢十个字。如果你系买珠宝嘅话， 珠宝从业员 若然有此字，定必达成功啊！就是、一至十嘅意思啦。 呢、這个几型喎、啊，犀利犀利。咁、如果问多句咧，你哋正路咧，一般系俾去咩码嘅？去到 更加唔同嘅，其 实系 咪啊？即刻好严肃。 不过而家就难做咗好多噶啦，就 弱码都有啦。 你认为抵嘛？就算唔折你都买咯， 系嘛？ 珠宝嘅嘢心头好啫。 咁啊系。 我自己见到咧，添哥啊，其实咧，譬如我行开铜锣湾嗰边咧，真系好多珠宝店啊、钟表店咧都拉咗闸啊。有冇影响你哋个行业啊？其实而家即刻 听唔到， 我冇啊。 冇啊，保重啊， 保重啊， 保重啊 ，OK 嘅，真系好多谢你提供呢个信息俾我哋啊！ 若有此志，定必达成功。就算你唔买唔攞折咧，呢句都系啊！你如果有呢个志气，有呢个志向嘅话咧，你一定会达到成功嘅。咁我觉得你唔系去买嘢，你当系平时鼓励自己都好开心嘅啫。多谢你，添哥， 多谢晒添哥 ，Thank you， 香港加油，多谢晒，拜拜。 我真系好中意呢个， 好有型啊！我哋不如下次试下咧，叫佢花田大摇大摆入去啦。 我想话俾我即将会去揾下呢啲地方， 啊、 但我听唔听到佢讲啲咩啊？ 似嘛 ，OK， 再睇下 佢跟住就讲呢个都系乱嚟嘅白撞嘅，冇理佢。 好啦 ，Anna， 喂，我喺度。 你好 ，Anna 系咪啊？ 系啦， 系啊， 系 啊。 你好， 系咪你有问题啊？ 冇啊，我等你哋问问题。 咁就好啦，你冇问题咪正常咯。 系啊， 我哋问啦，好啦。 正常就巴得了。 系啊， 你拣桂花田定黄叶草？ 要少少唔正常先听你节目好玩 嘛？好啊，系啊， 咁如果你拣唔正常嘅，你要黄耀祖定桂花田啊？ 我要豪仔得唔得？ 我要豪仔 啊！好啦， 好啦，咁咧，我就有呢、這个。 我好中意你噶嘛，因为 多谢。咁你 唱歌添啊？ 你真系唔正常，所以 真系好唔正常。 咁就啱啦，咁就啱啦。嗱，呢度咧有。 即系你觉得我合演员都唔正常啦， 系。系啊，我哋全部人都唔正常嘅，真系。喂，好啦，嗱，呢度咧有一个就系地盘术语嚟嘅。 好。 咁我见你应该都系拉屎一个咧，我就攞咗阿甜甜嗰个问题嚟问啦，都几得意嘅嗰个。 好啦。 系啊，你请我问啦。 好啦。 佢就话如果。个地盘工友咧做下嘢咧，俾个老细闹咧，个老细会咁闹佢嘅。做咩嚟噶？你读 cam 出身噶？你 系 啊，搞咁样做嘢快嘅咁样， 系啦， 即系咩意思咧？ 点解佢冇无理啦？ 读 cam 出身， 系读化学出身噶， 系啦系啦， 即系 但系咁点解地盘里边会咁样同佢个工人讲咧？系闹佢嘅，摆到明噶啦。 嗱，头先咧你就已经讲咗 化学出身嘅系啦， 嗰个意思啦， 系啦，即系话佢做嘢好 好咩啊？ 好化學真 係 唔穩陣 咯，係啊， 夾擊即中啊，犀利啊！ 即係佢話咧，你做一啲工 咁多年，第一次打通終於 係啊！你仲要一擊即中添嘛？ 係啊！ 呢個題目阿甜甜精選出嚟咧，我發覺又啱你。 你讀 cam 出身㗎？係 啊， 精選啦！我又唔係讀 cam， 我讀文科，不過成日俾我話 都食。 哇！你讀 cam 係啊， 係啊， 好啦，多謝曬 Anna 曬， 係啊，係啊 ，thank you， 多謝曬，拜拜。喂，咁我哋聽日夠曬時間咯。 嗯，好啦，聽日見，拜拜。 拜拜。